然后跟总裁声音非常难听，这个好很多的，就是上个礼拜很可怕。对，我昨天那个就是说还好，那个检视官那个财经主任吧，前天那个那个要停课，那个完全发不出声音。对，其实好多的，我说我让你看，听起来觉得很痛苦，是，我就是这个礼拜已经算是今天是最好状态了。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你听那么难听的声音。我们今天有发哈，我们今天有发第五回的课本哈，然后第五回课本在这边的话，我们有搭配一份那个101电视评议会资料。其实这个会议资料呢，其实我们上次有发过哈，就是在第一回的时候我们有搭配发过。那原本是想要在第五回的时候讲哦，然后但是有同学其实在第一回的时候都有问到，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第一回课本讲也 OK 哈。那但是我怕第五回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一份，好，那有些人想要。就是用过几网，好，就从花70块使用去，然后用过几丢，好，所以我想说，为了求方便啦，哈，就赶快再付一份，然后让我们就不再影响到上课的状况。好，那我们今天就算算到第五回，但是我们的课程只会上到第四回哈。我们来看那个第四回的证据法内容。我在上礼拜呢有跟各位报告说哈，我们的证据一定要整个证据体系一起学，好，你不要拆开来一个一个想说用死背的方法，然后因为用死背方法在做国家考试的选择题或证明题的话，你都会背不出来，好，所以我们觉得证据能力呢，好，在这边是最主要的单元。好，那为什么要先讨论证据能力？因为我们所有的证据资料呢，在刑说法上未必有意义哈，我花三分钟在复习加上的体系，所有刑说程序里面卷宗里面的东西，不见得法官都要拿来用，要有能力的东西才能拿来用，就很像说我们在讲因为权利能力，有啊，死轻重于死亡啊，好，除非教室有什么脏东西，好，否则话正常来讲，我们大家都有权利能力嘛，对不对？好，那权利能力只能说什么？这个人他是在法律上可以作为人的价值、资格跟地位。同样的，证据能力只能说这个东西。在我们刑法程序里面，它可以作为证据的价值、资格跟地位，所以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对不对？没有卡一半的嘛，就是要么就是你是有权利的，要么就没权能力，不可能卡一半的这种情况。所以证据能力是一样的道理哦。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在法律上有些用语其实共通的。那什么叫会有证据能力？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在国家考试里面，他们会考说这个证据，好，就要给你一篇故事，然后可能哈在国家就要。举证 的情节有一点点瑕疵，然后他问你说这个都是证据获得的过程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可不可以作为审判的依据，得不得作为法院裁判的一个条件，所以在这边他的考题就是证据能力，他不见得题目很直白的跟你讲说这个证据有无证据能力，有可能会说，可能会说，好，但是我们刚刚几乎都考证据能力。那一个证据有证据能力呢，他必须是要践行严格证明，就是我们讲的积极要件，以及它不能被禁止使用，就是我们讲的消极要件。很细的东西我很细的体系我就不说，因为上礼拜有说过，我现在只是把大的体系勾勒的把它抓回来，因为我们要进入实质内容。好，然后呢，今天一个证据有积极要件，它必须是要法定证据方法，既然是法定，而且这个证据方法不会让我们去异地，对不对？啊，就是一定要法律规定说这个东西叫证据才会叫证据哦。然后第二个，法律说这个东西是证据的，然后要怎么样的程序调查，它必须要践行法定要件程序。所以我们说一个证据有证据能力，必须要第一个它是法定证据方法，第二个这个证据方法要践行它应走流程，第三个这个证据没有被禁止使用才会说有证据能力，所以要1+2+3通通都符合才叫有证据能力，缺一个不可以哦。就很像说，你说刑法构成犯罪必须要构成要件跟当为法定跟有罪，这三个都要通过才会构成犯罪。好，所以在这边你们应该想，我嘴巴放什么东西？别人想，好，就好像在喊东西。就是我上一班很可怕，然后凡是客户或是朋友听到我的声音呢，听完以后他们怎么吓坏？他们说你是本人嘛，我上天就来打电话来，然后我说我是本人，我不能啊。然后话题多的就是，哎，对，有点搞笑，本人。好，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所以我上到我狂喝到什么枇杷膏啊，什么中药丸，然后这中药丸超好吃的。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中药丸，就好像喉咙里，而且真的会有声音，我上班真的完全没声音，真的我声音会这样，这样子哦，哎，那怎么上？我们今天好像连两堂哎，你回说老师要休息吗？哦不，叫他上完。好，然后我就想要喊着这样子，我都带好几颗，好，中华带个好再去喊。我就一整天喊着这样子，完全都有声音，直到晚上就死定了。 没关系，晚上不要上飞机，也不用讲话。你们就说，哎呦，上飞机。对啊，我上次原本不是说不叫他们，然后他们说没有人要去，要去。我就说，因为他们原本是今天早上的飞机，其他人是今天早上飞机。我说我今天早上不行，我说下午也不行。他说那什么时候？我说晚上。他说那到的时候嘞？我说差不多进去澳门，差不多11点吧。然后他说啊，那没等你还来，明天都会啦，所以晚上去应该是还可以啊。我想说还是不要停课，他说你们期待停课，来不及了啦，都住在这里了，还拿第五回奖励耶，讲起来废物啊，好。好，所以依照法律规定，方法定法定要征求，就是写证据要没有被禁止使用才叫征求能力哦。我们接下来课程全部都在讨论这三个为主啊，好，以这三个为主，因为国考都考这三个。然后呢，有证据能力以后，但没有那就被排除掉哈。有证据能力以后呢，我们要看这个证据的证明力。证据能力规定在刑事诉讼法155条第二项，但是你不要想说背155条第二项就能背到全部，因为那个内容有跟没有其实是两样。那证明力呢？它规定在159条第一项，不过真的他所有内容都只有在159条第一项。他说这个证据，他在法官心目中的价值程度。我们说啊，一个证据有证据能力，要么就是在框框里面 OK， 要么就是我们认为他不 OK 没有证据能力，对不对？所以证据能力，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可是证明力呢？它会有个程度的价值高低。哎，今天这个证据能够用，法官不见得觉得超可信的，他搞不好觉得这个超可信。有可能法官认为今天程度5%，有可能法官认为说哦，这个证人是一个无关第三人，他说这样愿意作证的，可见应该可信度非常高。可能法官认为可信度高达95%，所以这个证明力会有个价值程度高低的不同。他是可以让法官用裁量的范围去个案做认定的，因为看起来是法官。所以证明力呢，在这边话，依照刑法150条，经常说哈，证明力，法官用自由心证来加以判断。怎么自由心证呢？依照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来自由心证。啊，说真的，啊，你说你在经验法则，你在论理法则，啊，经验就看经验了，啊，然后论理就看理论。你说这样讲对吗？啊，对了，就这样，还不然怎么办？所以你个案的证据，你不见得可以通盘适用，因为我们法律哈，其实在这边的话，因为之前也有人讲过说。现在电脑那么发达，什么东西电脑都可以帮你处理。你看，就连电脑都有 Siri， 你跟他讲话都还回应你，只是回应的好不好而已。我后来超不爽那个功能的，我一直讲话都听不懂。然后后来我朋友说：“啊，你英文发音不好。”我说：“这功能不好还是我不好？可能是我不好啦。”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有很多人都说：“哎，其实以后我们就不用律师啊，我们找一个电脑输入系统，然后把我的案件打进去，把我肚子打进去，然后他跳出答案给我，他告诉我说开始怎么答辩。”就比如说我现在什么肚子痛啊，然后什么那什么哪里怎么样，然后贴进去他，然后他就会开药方处方出来。可是我说你这样准吗？每个人肚子痛的原因不一样啊，有些人肚子痛是肠胃炎，有些人肚子痛是盲肠炎啊，有些人肚子痛只是单纯的吃坏肚子啊，有些人胃溃疡啊。你不要讲别人，我弟弟他肚子痛，然后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这个吃坏肚子，就是就我弟那时候没见效。然后说他吃坏肚子，哈、哦、啊，然后反正就开一个吃坏肚子的肠胃药给他，然后叫我们回家。结果之后隔天就变腹膜炎，你知道腹膜炎会死人嘞、欸？什么叫腹膜炎？那肠子在腹腔里面整个破掉，那会败血症会死掉。然后之后我就觉得你最后怎么定会整天在下面一整天都喊痛喊痛，然后因为我妈很容易怀疑小孩，我妈说啊给人给鬼，哈、哦，我妈说假的哦，我不想去学校上课，就这样说肚子痛哈、哦，因为我弟以前很喜欢翘课，哦就是每周被我妈说啊，你应该是两周之后，然后中痛，结果我就觉得你居然是痛啊，然后就昨天就腹膜炎，为什么医生误诊啊？真的是医生误诊啊，就明明就盲肠炎，然后就说啊，小孩子吃饭东西，然后不给阿姨，然后隔天那个阑尾嘛，然后隔天阑尾就破掉了，就变腹膜炎啊。所以你说一样的肚子痛一样吗？就答案会一样吗？不一定哦。所以一样的法律的证据在个案上评价都会不同的、欸，所以你说需不需要有一个人来用个？头脑去做一个经验跟论理的判断需要，那这种东西考试其实不太会考。什么时候考？是你考上以后哈，你进行师训所哈，或者说你在那个律师实习期间好，然后呢，然后师训所里面他跟你讲说好，我们现在要拟判好，然后呢，什么叫拟判？就是考拟判决。以后你们进师训所会有很重要的考试叫拟判，考拟判决怎么考？发一叠卷宗给你啊，他今天一整天考这一叠，哎，把这叠写完，你是怎么写？看卷宗啊。怎么看？你要一众都放开看呢、啊？所以你如果要考，就要考经验法跟论理法则，除非是要考一叠卷宗，然后让你看完以后看你的 feel 是如何。否则光考这种单纯的几行字，就是很难 pen test， 就是那个 pen test。所以你会看到说，这种笔试不好考出来的，那必须要 你要看全部的市政才能够有新政的，光老师当然相对的他考试会比较低，所以从每次考试名义几乎都考监法跟论理法则，那么光考试的大众也几乎都是落在证据能力。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课程呢全部都是从证据原因来开始来做说明。好，然后我们上次呢是不是这个毕业这个是证据法，就是我黑板上的图，只是里面老师课本变成说先讨论有没有被禁止使用嘛。那说真的，这个证据有没有被禁止使用，这个当然会先看。你可能说被禁止使用是第三关，我们都做一加二加三，但是以后你当法官，如果这个证据被禁止使用，你需要跟监察官证实的话就不用嘛。就是我们在分析考题上面，你说这个证据是哪一种来证方法，然后再分析说他要进行什么样的程序，然后再分析说他们被违法举证要不要被排除。我们考时候这样子推论嘛，就我相信有多考我的同学应该有这样推论。可是以后你在当法官，这证据要不要用？你就会说看看他有没有违法举证被禁用的情形。如果被禁用的话，你干嘛进行法定调查程序？因为你如果说找出什么证据方法，然后再进行程序，然后最后才说还是证据被禁用的话，你们白来一趟，那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好，所以吕小三家其实他先讨论，在我们毕业最下面，他先讨论这边进行使用，他先讨论第三个要件，其实这是实务上的一个好方法啊。好，那但是不影响，对不对？我们都是评断有没有一加二加三，对不对？你看，如果证据被禁止使用，就直接无罪肯定。为什么？因为缺三呢？我说他缺一不可哦，就是缺一不可哦，证据能力必须要三个都具备哦。好，那如果没有被禁止使用呢？在第一页最下面，如果这个证据这样没有被禁止使用，那你要看看有没有符合一二啊。好，所以他要经合法的法定调查程序，这个我们就叫严格证明，通过了以后就是有证据能力。那如果缺二，或就是如果缺二的话，那这个时候证据要被排除掉。好，然后在第二页这边呢，好，就是如果你要用死背的方法，有些时候你会看书，你会觉得看得很痛苦啦。那但是你理解这概念以后，你现在看到说其实看书变很简单。其实接下来我们在讨论就是说这个证据我们火气要件和消极要件，对不对？好，所以来看第二页这边，什么叫消极要件？比如说这个证据不能够被使用，要被排除、被禁止掉。那什么叫做积极要件？比如说这个证据必须要严格的证明调查。好，然后我们的一般的审理原则呢，包含有直接审理的、延迟审理的、公开审理的方法的。然后呢，证据方法总共有七种，有些人说五种，有些人说七种。那虽然有些人把共同被告跟证据放在一起，然后有些人把主要诉讼文件放在一起，不过五种还是七种，反正就是这几种。好，就是我们相信这种这些方法。好，然后证明力呢，它讲是证据价值评断的问题。好，这就是自由新政。好，然后呢，在我们的立法的条文其实有些逻辑上讹误啦。你会发现到说，证据能力明明就是要先讨论，先看有无，然后再看它程度高低嘛。可是证据人却放在150条第二项，然后证明却放在150条第一项，所以你们在学证据的时候，不可以只是把条文顺顺背下而已，因为条文顺顺背下那个逻辑是不太对的。好，而且因为老师还特别讲到说，证据能力是一个上位概念，有没有经合法调查是一个下位概念。好，所以他这样的话，他的层级也是不对。有没有经合法调查在这里？证据能力在这里。说真的，150条第二项就是说，这个证据没有证据能力，未经法调查不得作为证据。说真的，光无证据能力，它就是没有经合法调查，不是吗？好，所以你在这边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光看条文，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分析考题。好，那林晓老师只在课本上抛出这样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就是要来讲这个严格证明啦。好，你来看在第三页这边。好，严格证明者说，这个证据必须要通过法定证据方法以及法定调查程序的双重限制，就是我们的要件一加二啦。好，所以你如果只看课本，那会觉得很痛苦。但是你如果知道我们黑板上这个简单体系，我在上礼拜要课程结束前，那个体系比较大。好，但是那课程都讲完了。所以你如果上礼拜有缺课的话，你可能要重新记下笔记。那我们现在只是先把这体系勾勒回来，以后就可以讲说我们的下步就要从那开始来演进。所以你来看第三页这边证据方法限制在这边，这个证据必须是要我们认定的资料。你说一个人他有证据方法，我不知道，因为他可能是被告。被告也是证据方法啊，被告不对自白吗？自白不是证据吗？当然是啊。那你说他这个人有可能不是被告，他是证人啊，他是目击证人啊。所以你会说同样一个人，你要看他是被告还是 证人。你不能说这个证据叫人，我说那他是什么证据方法，你要告诉我说他是被告，他是证人还是鉴定人。好，所以法定证据方法就是跟你告诉你说，你所有的证据资料你要放在我们所认可的证据方法，那这些方法就是这七种。 来我说那被害人呢？我说好了，你还看我们第三页那个哦，有了三反这些方法，下面说当然挺好。那个文字内容我刚刚集合了，大致说了哈，那就老板你回去再看。他说构成了被害算不算是证据？我说你不能这样讲啊，他说单纯只是来告，他只是去告的人，那只是一个诉讼关系的。他如果要来当证据，那看他要不要来当证人啊？被害人自己来拒绝来亲自作证说我是被害人啊，我来陈述我被害经过啊。说啊，被害人他去方案也可以当证人，当然可以啊。结果我问你，方案清楚案件，只要不是在公众众目睽睽的情况之下，通常就只有行为人跟被害两个人啊。那这时候被害人不来作证吗？当然可以啊，因为就只有他在场嘛。好，在这边的话，像这种情形，你不是说哎，被害人他是一个证据，你要说他是什么证据？好，那你要去讲他是哪一个？好了，他要来作证，他是证人。然后共同被告是不是一个证据方法？在以前呢，刑诉法还没有287之的时候，人家说共同被告不晓得他到底是要放在哪里看待。那现在已经跑出一个287跟287之2，就有独立两个条文。好，所以我们在概念上呢，有老师把它放在证人，但是我在概念上，我就觉得你们就把它抽出来独立学，因为它有它自己的条文可以适用。那只要考到共同被告，你就要去用到这两个条文。好，然后后续就讲到287跟287之2的内容。然后再说证物是不是一个证据方法？我说证物不是。你说他证物不是一个证据吗？你说他叫证物哎。我说那你要告诉我他是什么证据方法啊？一把刀，如果上面有血迹，那是叫勘验，对不对？如果有血迹是要勘验的啊，如果有指纹要勘验的。然后一张纸，它如果是有字的，可以念出来的，然后那个念出来的字是可以证明那是纸的，那可能是文书。所以你要跟我讲证物是什么东西，你要跟我讲一把刀，你要跟我讲说一封信，那你要告诉我说那他怎么样勘验的证据方法，或者说用文书的调查证据方法，反正你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相互这七种其中一种才叫做法定证据方法，要不然怎么叫法定？所以我在上课不是也有跟各位讲吗，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刑事说法里面的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法跟刑法它有些概念不一致，其实基本的法律概念是共通的，如果没共通的话，怎么会有所谓的法律区分特征？一定会有一个共通的概念。我们讲法定，就是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不能够自由创设。所以在最早期的时候，其实是物权法定原则。现在是这30年以后，物权才修法说我们可以用习惯来创设物权。那以前物权法定原则，大家说物权就是8种啊，法律规定8种就是8种而已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什么叫法定？它是不是跟议定来做一个相对应？所以我们讲的法定证据方法，只是说这个证据方法你要找出一个法律规定把它套进去。你不能够只是空口说一本书，你这样讲不准哦。我讲后面会觉得，若这本书很大本，拿来敲一下头，把人家头给敲开花了，敲死了。那这本书当庭给被告看，当庭提示，当庭勘验，在早饭讲到面前，他就说是不是这本？你是拿这本去敲死的？对。你说啊，书不是文书，你拿一本很厚的书，假如说是那种很厚的6把全书，往那头砸过去。重点是六把全书里面字吗？当然不是啊，所以不是说一本书就是文书哦，因为我们讲的文书只能说是字的内容跟白话字有关联性，就是我要用这个文字来证明白话字，所以你说一本书它是法定证据方法，我说你这样跟我讲我无法判别，你要告诉我说这本书它到底在这案件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好，然后看到说哦，原来这本书是拿来砸人的，就如同一把刀一样啊，这个人是凶器的，所以要也可能带很厚的法典。哦，你不要念出妙话来失心疯，一时之下把我往隔壁同事头上 K 过去，到时候人家被你 K 伤了以后，人家是可以告你伤害的啊，记得哦啊，这个时候大法典并不是法典的内容来做可以再生事实哦，重点是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哦，那很是要当庭勘验，所以什么叫法定证据方法，你要懂这七种其中也要把它相进去，然后什么方法叫现行什么程序，我们的法定证据方法程序呢有分一般的共通程序以及特殊程序，什么叫一般的共通程序？就像什么直接性原则、直接性原则、延伸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条文法则，哈，这些都是大家都要的，就是上面这七种东西大家都要的，直接性、公开、延伸真理、延伸那个公开延伸真理，这些都是一样。那什么叫特殊的真理原则？你要看呐、啊，今天被告要不要拒绝？不要。证人要不要拒绝？要。好，所以他们分别都有一些差异性，哈，因为他们证据的那个调查的过程一定不同，人证跟物证一定调查方法是不一样的嘛。好，那我们来看哦，在这边哈，第四页哈，直接审原则，也就是说，经过法院直接审理，直接审判的证据才可以作为我们的 任命但是是谁一举的。好，所以你们来看我们的第十页是第五行，好，这边我们有举例。好，今天假如说是作为犯罪事实的录音带，好，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庭勘验，那录音带要播出来啊。好，然后呢，那如果是今天，好，今天是我们用讯问目击证人的方法，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用直接讯问，你不可以用他的书面的证据笔录来做替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一般共同原则、直接审理原则，你这样听完以后，你会发现到说，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就主要要跟各位讨论是这个传闻法则。传闻法则呢，在这点我要考试超级爱考的考点非常多，好，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这地方。你们说啊，课程在做，不要花这个时间啊，其实很会考，你为什么还不花时间？我说很简单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简单讲个概念，然后你回去自己还可以慢慢背，慢慢消化。不过这概念我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们花比较多时间来讲传闻法则。好，然后呢，法定象征程序的个别原则哈，就像是文书要朗读，好，然后人证啊，好，那个证人跟鉴定人，好，可能就要拒绝跟交互诘问。好，那如果违反的话呢？这个证据没有经过严格证明，有可能会变成有硬要证据未调查的判决被法律。他没有践行合法当然就等于没有查啦。好，然后判决当然被法律的时候是哪一款是三九一十款哦，所以这个很特别。好，然后我们再看严格证明跟自由证明。好，严格证明为什么要严格证明？你说为什么一个证据要查那么严？好，因为我们希望说哈，证据能够直接呈现在审判庭上，然后要给法院新鲜的印象啦，而且那个证据能够透过拒绝跟交互诘问来发现真实。好，然后严格证明跟它对应的有个概念叫自由证明。好，那严格证明跟自由证明是一个对照的概念。那以前在我们国家考试里面呢，像是司法证考，像是我们有考法条考试，就曾经考过自由证明跟自由性这种什么不考。那说真的，这两个考出来有点无聊。因为这两个就会说有的异同啦、啊、好啊，那相同就是都在证据法，就是都在证据章节里啦、啊、那相同就四个只有三个是一样啦、啊、其他没有就没有一件事一样。一个在跟证据能力的严格证明来做对照，一个在讲证据证明力，我真是找不出来它有什么样的相同或不同，因为这三个有什么比较基准，只是刚好它长得很像而已。好，那你叫自由证明，他只说这个证据哈，如果没有直接审理 OK 啊，会严格查了嘛，是简单查嘛。所以还就是我们在第三位强主任有讲到说，像强主任审查事项这边要不要登记啊，就强主任审查事项需要严格证明，不用，只要自由证明可以移除，只要到达市民大致相信很有可能就够了。所以今天能够自由证明的是程序上事项，他不能够说作为本案案件事实直接相关的实体事项也要自由证明，这就不行了。好，就是说我们程序上是这样简单的差不多合理怀疑大概相信就够了，然后严格证明是必须要烧到达100%毫无合理怀疑的有罪确信哦，这个证据必须要到达100%毫无合理怀疑对被告有罪确信，这个证据才可以作为被告有罪的依据哦。因为我们讲说有罪门槛不是要100%嘛，那这个就是严格证明概念啊，事情就跟你讲说不用100%，差不多其实可能70-80%就 OK 了，反正程序上是这样嘛。那你说为什么想要处分是走之后证明？因为这个人要不要被羁押，只是我们要看这个有没有逃亡，有没有一面证据，跟他本案有没有关。他本案可能是杀人，他今天被羁押并不代表他有杀人哦。好，在这边的话呢，自由证明他是因为在证据上成交事项，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还是有帮你整理一下。好，那整理在第四页最下面一直到第五页上面。好，所以程序真理的证明，哈，只要自由证明即为依据。好，然后他也不用成文法则，就只要严格证明的一些法则，他是可以不用践行是没关系。好，然后比较自由新政的哈，规定在150条第一项。好，正确证明力好，法院依照今天法则跟伦理法则加以判断。好，然后自由新政的一个前提跟限制，就必须是要有证据能力。好，这样的前提必须要是要具备证据能力。好，所以林老师才跟我们讲说，今天好证据能力是行人自由新政的外在界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有证明力。他必须是要有证据能力作为外在界限，因为如果有证据没法证明，所以一样的概念。所以有些同学说硬要去死背那个文具，其实你背文具反而你会很难理解，好，其实懂了以后就会比较好学习。好，然后后面的内容的话，我想会比较简单，你可以自己看。然后下面第七页是一件件，各老板你们自己再看一下。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页证据法的概念。 好，我们来看正确的种类哦。好，我们正确的种类有分人证、物证、书证。好，那你说那这个有意义吗？哎，还真的没意义，因为在法律上，在你们考试上没有意义。好，但是你们还是要知道有这样子的说法啦。好，就是考试上当然你不会想说这是人证，好，这是物证，这物证跟书证，因为你要用这法律的方法来写。好，然后再讲什么叫人证啊？以人之间作为治疗证据方法，什么叫物证？以物证来断作为证据方法。然后书证呢，是以文书的意义作为证据方法。好，然后文书未必是书证哦，就像我刚才讲的，用来打人的大法典，那是物证，因为就是类似这样东西。现在有些人好笑哎，像那个，也是讲的，就我今天回家查，我真的是很没有那个追根究底的心态，好，每周都有差不多人证，都是大众嘛，还是小众嘛？光是孤心呢，还是孤主呢？反正就是有一副文学名著，就是两个人一大一小，也真的是很容易搞混。哦，就是它这里面就有一个角度啊，就是因为以前欧洲很穷啊，然后大家都是要去抢食物啊，所以我们之前在讲高瑞瑞跟费高瑞瑞，不是讲说为什么我们的切到不高，对不对？你说这只是个单单法律，照理讲应该费高，就应该是高瑞瑞会比较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变费高瑞瑞？不好意思，我刚讲错，为什么切到都是费高瑞瑞？照理讲应该是人家不追究就算了嘛，就让他特高这样就好了。不行啊，像这样就是不能特高，应该特高就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因为早期在中国欧洲时期大家都很穷，就是穷到说你如果侵害我的财产的话，哦，就是那个要人命，哦，要给你死。然后所以就是他们以前那种面包都做得很硬，哎，这个我们讲过，他们的面包都很硬，真的面包都很硬。然后那个面包硬的状况怎么样？就是说那个面包硬到就是说你用牙齿啃面包，牙齿会断掉那种硬度。哎，我们会讲过，我那时候在美国宿舍吃贝果的个案，我在美国宿舍，然后就是一进去，就只要有餐厅，然后一进去，然后早餐要吃东西，然后一进去啊，当然可以大家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类似像断头台的东西，我想说啊，就是我知道美国哈，什么抽大麻很常见，然后什么只有枪械这个也没有违法，我没想到连餐厅都可以放一个断头台。给妈妈吃完以后，那吃太多把那头给卡，那咔嚓掉吗？好，就马上就包青天，好，骨头大炸。好啊，当然我们身份证有可能不用骨头大，应该是狗头大就够了，好，稍微一点 low end 一点的。然后我就很奇怪，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就不知不觉就拿一个杯狗，然后就放进那个罐头来，割一半。哦，原来我忘记是杯狗是多半你锯好的，然后杯狗是哎那样子割，我说为什么那样割？我想说就是拿起来啃就好了，就那哦真的不是，那个有够硬。我们在台湾已经算改良过了，你知道台湾的面包都把这香椿跟糖共融，它那个真的很硬。然后呢，是我终于知道说，哦，以前我不晓看过什么孤心的还孤独嘞，就是啊，大家很穷啊，然后面包要做得很扎实啊，因为你不做扎实，一下子吃完肚子饿啦，就是要这么很硬，然后你慢慢啃，然后啃到烂，然后因为一个东西啃很久你也饱了，真的是会这样，就是你就是一个东西就吃很久就会饱，然后所以那个。然后里面就有个小孩，就是大家为了抢一个面包，然后抢到后来那个面包一丢过去，然后砸到一个人头，然后就那个人死了。你知道吗？文学名著哎，不要好笑，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有没有好好笑？然后就去美国看到这个用断头锯来断的，我就知道哦，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你说面包是拿来吃，哦，补他凶气。好，他说法典是拿来学的，有可能打到人家会变成那个要勘验的，就变成物证的。好，所以你不能够只说这个东西，你就告诉他的名字，你要告诉他是什么法定证据方法。好，我举这例子要跟你讲说，你在国外考试，就是他第一个要去问他什么法定证据方法，这个法律上才会有意义。好，所以来看第二点。好，所以你说像户籍证人，好，既然这个人是要来当证人，所以他就要用证人的证据方法，所以他出庭陈述要经过诘问，好，然后也要拒诘。好，然后呢，我们的证据方法这几种哦，我们可以分为人的证据方法跟物的证据方法。好，然后人的证据方法包含被告、共同被告、证人跟鉴定人。然后物的证据方法呢，包含文书、主文书跟勘验。好，然后我们的证据有分直接证据、间接证据跟辅助证据。好，直接证据其实是证明直接事实，间接证据就是间接推论直接事实，辅助证据就是来据推论证据的质地啦。好，那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在第一课其实有讲过哈，应该你们还不陌生，我们就不多花时间了。好，然后是不是直接证据一定都比间接证据或辅助证据好？其实不一定哦，所以请你们来看下面的实务建议第9页下面这边。 好，行政证券未必有直接证据，好，有时候判决也不一定有直接证据为必要，然后直接证据的价值也未必够有直接证据，所以案件所评的证据是否足以到达有罪判决，它取决于证据综合评价以后，看看能不能达到毫无合理怀疑的确信程度，而不是取决于这个证据直接或间接，所以有可能间接证据它的信任程度还比直接证据还高，这有可能的。好，所以我们只要是一个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我们没有说直接证据一定它的价值就会高于间接证据，它的证明力就一定会高于间接证据，这不一定。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页。好，然后呢，这证明的范围，好。好，证明范围是调查证据的范围，好，就是法院诚信义务的范围，好，它必须是要有必要调查的情况啦，好，所以什么叫不必要，就在1632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讲过，好，就是关联性、必要性跟调查可能性这三个程序的把关，好，然后像公众都知的事实无用举证，然后呢法院职务上已知的事实这个也不用举证，好，但是不用举证这个也要让当事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好，这就是很特别的。好，然后呢我们来看证明程度，好，证明程度呢，齁，第一个要严格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证明本来证明事实的事项要严格证明，好，然后那什么叫证明本来证明的事项，叫证明构成要件该当法定的严格性，或者是 TBR 是指是构成要件该当法定的严格性嘛，好，因为应该你们刑法上老师也都是用这样简称嘛，好，还是说没有，好吧，那没有的话我只是跟你讲说我这样答我自己的习惯而已，好，就是你要证明就是本案的实体事项，好，这个证据需要严格证明，那严格证明呢必须要到达毫无合理怀疑的有罪确信程度，好，然后自由证明的话，好，它就不需要，好，所以你们看第十一页下面这边自由证明只要到达声明大致相信很可能就几位于诉，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举证责任，好，举证责任这个地方呢就结合我们之前讲过的概念，其实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全部的一个统整，我们来看哦，十二页这边为什么要举证责任，我们再看举证责任的认为这论据，我先跟各位讲，如果这件事情黑白很清楚，你要举证责任吗？你就不用举证责任啊，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你干嘛用举证责任来做一个推论？你们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叫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对不对？为什么要有这句话？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案件，我们查到后来就不晓得孰是孰非，不晓得谁做的对，谁做的错，所以我们就只好用举证责任来看说，好吧，因为一个案件，我最后总要下判决，我总要有人对，有人错，有人赢，有人输。所以我们就只要用举证责任来看谁赢谁输，所以举证责任它的前提是在待证事实不明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举证责任，如果待证事实很明确，他讲就是有道理，他讲就是没道理，我干嘛举证责任，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待证事实不明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只好说案子总是要有个了结，我们就来看说谁要负担这个举证责任，就谁也来负担败诉的不利益，所以举证责任呢它包含行为责任跟结果责任，行为责任者是说他必须要提出证据，然后结果责任者是说他必须要负担败诉的不利益，好，那什么叫做提出证据的举证责任，还记不记得我们在161条第一项曾经有说这条文讲得很简要，所以那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条文还是很不够用，我们160条第一项说只要不举证责任那是原告啊，原告谁，假官啊，你要告人家你要先拿证据来告人家，你不能够叫人家来证明自己没犯罪吧，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说原告负举证责任，所以在刑法160条就说假官要负提出证据的举证责任，那但是呢从161条我们看起来像是检官只要拿出刑事上只要拿出证据就好，所以后来呢我们用实务见解在这边刚好不好意思，今天有发第五回嘛，刚好同学也不会带，今天又有发这个补充资料 第一份的这个补充，就补充到区选一的这个，就今天不是有又发一次100年第二次行政会议决议。那这边你看啊，在我们这个行政会议，就是你看完以后你的印象应该会抓回来啦。你看哦，在第五页这边不是有个总结论，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之前讲过，它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今天有一份第五回，还有一份以前发过的资料，好，按你把它加进去，好，好，然后先拿出这补充资料，他说哦，你看哦，这个决议和第五页就决议的结论，这个之前我们讲过，对，我现在直接抄结论，他说依照刑法规定161条，在第决议的第一项，对不对？检察官应该要负实职举证的规定。原本我们看检察官就有负刑事举证责任，但是呢，在我们这个101年第二次的最高法院行庭会议，以及我们的刑事妥诉审判法，在第6条，他要讲到说，检察官要负提出证据的举证责任，还要负说服的实职举证责任。所以呢，这个实职举证责任我们在哪边可以看到？可以从诉审法第6条，这个其实是有讲过。还有在哪边？101年第二次的行庭会议，其实还搭配一个91年第4次行庭会议，你会看到检察官要负实职的举证责任。好，所以一开始举证责任是在检察官身上，对不对？但是你们应该都听过举证责任会导致。一开始只有检察官负主权责任，但是主权责任如果检察官提出证据以后，被告说这个证据跟我没关，那这时候被告自己要说明为什么跟他没关，所以主权责任没有说 always 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他会去做转换的，所以主权责任是会导致的。所以今天只要主权责任在谁身上，谁就有这个行为责任。如果是主权责任没有说有证有事都在原告身上，可能在被告身上，然后今天被告他又负了一个主权责任以后，主权责任可能又回原告身上，但是主权责任会颠倒，一直颠倒，一直颠倒。然后你最后判主权责任在谁身上？你看最后在你谁身上，谁就负担代责不力。你说这概念像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综艺节目的一种游戏？他拿一个碗公还杯子啊，反正他然后中间装满水。然后他还玩什么？他还玩那个表面张力，你丢回纹针，你就一根一根丢啊，然后所有的艺人不上上去丢，然后丢到谁，然后谁那个丢下去后水溢出来，哦，那个就输了啊，然后那个就要被惩罚。有没有看过这种游戏啊？好，这好像是年代很久的游戏。对了，以前早些综艺节目都会玩这种比较脑残的一种娱乐活动，现在大家都不太玩这种综艺节目了啦。所以早些都有啊，就是说你玩那表面张力啊。然后你看谁丢，就大家一直丢，然后一表面张力，所以那个水它会往上浮一层起来。哎，那怎么办？就 safe 按 pass 的话就过关了。然后如果说哪个回来一丢进去啊，水溢出来，然后你做了哈，啊你要惩罚哈，啊你要吃蝎子啊，你要干嘛之类的，哦你可能当狗在地上爬之类的，这是常不是有这种综艺节目都在恶整艺人吗？所以我们的角色就类似这样，说啊恶整，我不能这样子说，因为你法官不知道这个判断嘛。啊，你现在前提就是我在这层就不明呢、啊。很清楚，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干嘛要觉得责任？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可是我要下判决，所以我就只好这样子来认定了。好，所以今天觉得责任在谁身上，就是这一次觉得我这个火车一丢进去，我水溢出来一样，我就要负担代税不利益。好，所以我们觉得责任，你刚刚听完后，你刚刚跟刑民说法觉得责任其实概念是相同的。好，就是我们觉得责任这个是一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好，所以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看课本，这个你就不用全部一行一行慢慢看了，然后至少大概了解就可以。好，所以我们举证责任的本质呢，在第10页下面，我们有客观举证责任跟主观举证责任，包含行为责任跟结果责任。好，那我们的下来的跟证明责任呢，好，因为我们跟民诉法不一样，民诉法是完全当成进行，我们刑诉法呢，我们有公益性的概念，哈，所以我们法院也可以用职权调查，这个就是我们101年第二次行为的最主要的内容。好，我们证据要不要调查？有分应调查跟得调查，对不对？原则上正常的情形是由163条第1项 由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例外的情形，163条第二项，本文法院得依职权调查。但书说，为了公平正义的维护，为了被告有利益重大关系之事项，法院应依职权调查证据。101年第二次的全民会议就限说，这个公平正义仅限于对被告有利的事项才叫公平正义，对不对？如果你这个证据应依职权调查的，就是大陆没有申请，然后法院主动去给他找，然后找来就给被告判很重，然后说你看吧，好，我要发挥社会的那个公理哈，然后在这边的话，这个被告有犯罪，我要回刑。然后呢，就是你去找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这个证据可不可以叫应依职权调查证据？就不行，因为100年第二次刑庭会议说，这边的法院应依职权调查证据必须是啊，公平正义维护跟对被告利益有重大关系之事项。然而，是公平正义的维护仅限于对被告有利的事项才叫公平正义的维护。如果是对被告不利的事项的话，那是这时候法院就不能来应依职权调查。所以这个内容， 果然他有当过。 Thank you. 你懂啦，都是你。人人类营销背靠成长，背靠说遗忘遗忘，然后呢，他说什么？姓名不详的人，不知道是谁。请问他有没有负到人人类用打字回甲官身上的义务？像我问你这个，人人可以打字立马就送到。如果他说这个项链是我朋友给我的，又有那种名字，我朋友叫某某某，他电话是什么？要不要换到我们警察来当证人？然后就我之后这个进来就说，哦，这项链是我送他的，然后这项链是我在那个什么，我在老师那买的。哎，这个他说，哎，他这背后真的不是偷东西的人啊，说他怎么不讲述这个证人？然后他这个证人他也不会讲述他在哪个店家买的，所以你会知道说这个被告他已经负了主任责任，就把责任导致回家了，知道吗？可是我们这个案例有这样吗？没有，项链都歪了，包没有给了，对不对？那是还有主任责任吗？你还不知道别人责任吗？我们说的是别人导致，不是说你讲一句话就导致回去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国小学生运动会，他们在玩那种推特球的游戏，然后呢就是班上组队，然后十个一个队伍，然后这边五个这边五个，然后呢推特球大家从那边冲过去，然后这边再一个飞过来，然后这十个人分别要这样子，就是要这样 run 五趟，然后速度最快的那队伍。就有点那种感觉。 在搞，终于麦都懂了。刚刚吼得好累啊，就类似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要力气够大，那颗球才推得过去。你若力气不够大，那颗球是推不过去的。所以你说你这东西不是你拿的，你说朋友给你的，朋友是谁？你又讲不出来，这个力气大吗？这力气不够大，觉得责任过去吗？没过去。所以觉得责任不是说你讲一句话觉得责任就到对方身上，是你讲这句话要能够把球挥过去才算数哦。所以这个举人责任一点都没有在导致我们两个人身上。那多数时候我们来看，人家说非要你们幽灵旁边，我们说你说这个人不知道是谁，那就是个 ghost， 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幽灵旁边。好，他说就因为在幽灵旁边，这个是有犹豫被告应该要被告负提出证据的责任，他要讲到有一个合理怀疑，觉得责任才会转换到检察官身上。但是呢，有少数的部分实务显示说，其实不论被告有没有提出证据，只要他能够讲得出一个理由，那我们应该就要让觉得责任导致检察官身上。不过你想看这个以后你当检察官，你不觉得这个人对你太过分吗？哦，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关乎下一文都讲了，就是三人法官。尤其在100年第二次刑庭会议出来以后，这个刑庭会议出来以后呢，检察官不在，他不是左审，他们要在6月4号去抗议嘛？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你这样就等于是说法院不帮我们，然后我们要加重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对不对？就等于是加重检察官举证责任。那如果说你人家被告讲个幽灵，原则又回来我检察官身上，那我检察官举证责任那不是无远弗届的广吗？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这为什么会是少数实务？说真的，这个对检察官来讲也是太不公平了啦。哦，然后那你说那实务上这种常见吗？现在蛮常见的耶，就是尤其像这种毒品案件，就是被抓到以后，哦，我们都会被他说这里来，他讲说。那个跟别人买，刚才买，因为我们要去找那个上游的那个药头嘛，哎，就要找那个大毒枭，然后就想说，那个刚才买，然后就说，跟那个 Q 猫对 ，Q 猫叫什么名字？哦，我跟你讲吗 ？Q 猫，真实姓名，几岁人？人家卖毒品，人家不会跟我指名道姓啊，就像补习班老师，一点都不是本名啊，可不可以？好奇怪，为什么都不用本名？哎，加上我这么难念字。每个人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叫什么？”然后呢，他们就说：“那这个字对来讲有意义吗？”我说：“没意义。”他说：“那有时候叫这个字，我说不是我取，完全没有让我有取名字的机会。”然后就说：“啊，你就这个字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啊，然后在下达也说他们就已经公告出去了。我说：“这个要叫什么证照？”然后还有人说：“啊，我以为这是个男老师。”然后说啊，来了以后有可能你就长得有点像男的，还也无所谓了。都OK。所以你想啊，人家卖毒品，他还发名片，他还发真名的名片给他，不能上吗？对对。 哦，冷气是不是？哦，没关系，没关系。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哦，不会啦，这个又不是你的错。哦，这不是你的错。难道你可以帮我们三道大家聊吗？好，谢谢班导。我想我们就继续上，真的你们很闷，我们刚好也就差不多下课了。我算时间，对，真的到闷的时候也差不多下课。其实人气量没那么快了，因为你知道中央空调送风没那么快，所以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刚好中央下课之后，哎，下课一段时间也凉了，然后我们下半场就整个这样的 break， 你知道吗？整个轻松回来。啊，我们就继续上啊！我想我们不要为了这种外在的事情去影响到我们既定的时间哦。我最不喜欢就是有点状况打乱我的行程，我说那你晚上去，没办法不去，所以我没因此打乱行程啊。而且原本是他们是要礼拜三回来，我说不行，我礼拜五上。然后他说那你很多呀，我说我礼拜早上要回来。他说那你只去礼拜一，我说对啊，不然我就不去。然后他说好吧，那你来吧，我就好。然后我说那机票费，他说良心，你先刷卡，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今天不还的话，我也不去。那这样啊，然后我们饭店，然后我们说保证四星以上。我说确定，我说你告诉我哪个饭店，我自己抽查啊，还好有哈。我说四星一定要去，好，好累的要死，喉咙痛的这样再叫我去。然后说 Q 摸是谁？谁知道 Q 摸是谁？然后说那我怎么叫 Q 摸？好像 Q 摸，就是那个 Q 摸。那请问那个主品来源有没有讲啊？谁没讲啊？头发卷卷的，不要说别人，我就卷，难道我卖？啊，当然我不是先天的，我是后天的啊。我靠，老边不卷。然后呢，我跟你讲，像以后你们当起来，我要有很多案件哦，它会有地区性哦。好，就像是北部地区的哈，有些人会叫什么龙哥、龙哥，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他会觉得这样比较大尾吧，哈，叫什么龙哥。啊，然后那个就是啊，然后就是有一些比较淳朴的地方，好、啊，就是有一些就是这种感觉，比较阿赞或什么地方，他们那个叫的昵称都很亲，那个像什么像 Q 猫，那阿告哎呀，好、啊，就是哎，我还有听过，就是有个叫什么郭追耶，然后开瓶的时候，然后说什么毒品给你，郭追耶，他说就是那种可爱的意思啊。这么可爱，卖毒品给你，真好啊！然后说士官就打，比毒品都大，五追，他们其实不好厉害，不输耶吼，暗时的挂名能钓鱼就是那个爱都提，爱买他们好买啦，爱提完之后哩，吼，伊做贼，啊都叫高追，吼，但是做贼不能刚开始就高追，我不知道，反正类似这样，就会有那种昵称。那请问，哎，你法官是人不是神嘞？人家跟你讲 Q 猫聊过，跟郭水你就知道是谁，你根本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你是那柯南，有个啾啾还可以变身。你们说，你看我现在这一面这样子，没有啾啾我就变。那柯南不是他不是有个蝴蝶结？很多年头有人出去打啾啾眼的，哦，他们有点呆嘛。就是他的啾啾不是可以转换变声器，然后他不是可以变成工程心的声音？再说，你想想看。你今天是柯南还能够去搞那个有没有去把这些装出来？不可能，所以你是假官，你不可能的。所以，请问他这样丢脸，他给真身又导致回去吗？你膝盖想都知道，导致回去以后得先来拉脚啊。那当然，你们说像是我们顺便讲举证证，其实是什么？在真实不明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要举证责任。所以像我刚才就办过一个案件，就是我刚刚要跟各位同学讲那个阿北的案件，那个阿北呢，他是因为肇事逃逸案件。外面还有人在动他下去，你看啊，你看隔壁好轻松哦。放下去给你，没关系，大家都坐在这里。好啊，不要跟人家比，他在娱乐圈，别人在哪？你不觉得当事人伟大吗？真的，应该有吧？再等一点，跪着当家，哦，我等一下打，我怎么还坐在这边？老师不愿意放下麦克风，其实不是因为你不想走，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走，强迫你坐在这。以后你要感谢我的，我那时候在准备那个老师那个，你不能想象到我认真的程度，真心都不能想象，连我自己现在也都觉得好像不太能够做到。我那时候认真到，我那时候是一整天屁股连在眼睛上面，我不起来。你说上厕所了？对，会啊，好好，吃饭会，可是时间不会太久。然后我就是不会，因为人家说啊去唱歌，我就好想去，然后我就包包都收了走，我不会。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认真，所以我不会因为这种影响啊。当然没电就没办法了。然后呢，就是。开车哈，他开车，然后呢，他就跟就一辆摩托车的人擦撞， 然后呢，这机车上面有搭载两个人哈，假设 A、B 哈，然后就开着我们家一个 C 叫 C， 然后后来就相撞了以后呢，他走了。啊，当然，你这样讲，啊，他走代表什么？刑法，犯刑诉。啊，刑诉一般没有不是啊，刑法倒是好一点。然后呢，这个案子在我同学手上办，然后我同学就问那个司机，被告嘛，对不对？我同学就问司机，就问说，今天学习日在某个路段是不是有跟这样的撞，是不是有这样事实？好，分解整理一下，有。啊，你是不是后来没有等到警察来话是不想，不是没有联络你这样你就走？他说是。那我同学说，那你会自白？然后这个司机就说。他说：“那我没犯罪，我没有肇事逃逸。”我同学说：“啊，刚问你，你都说是啊啊，请问一下，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没犯罪嘞？哈、哦，这愿闻其详，何可言而自保？帮你说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犯罪？”然后这个事情呢，他是一个伯伯，好、哦，嗯，但是他就是已经退休的一个那个这个先生。然后他就跟我同学讲说：“哈，就说其实那时候我下来看。”那我们说：“那、啊、那我下来看，那你说不能警察来呢？”然后他就说：“哈、哦。”这两个人起来后就把机车就是扶起来，然后呢我就看到哈、哦、这个 A 呢，好、哦、就是因为我下车我要走向他们，我就看到那个 A 就跟我讲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我这不是他没讲过吗？然后 A 就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他那个朋友哈、哦、也顺便把他扶起来，然后他们两个好像也没什么伤势，然后他就说就他这样子，然后我就哦哦好，然后我就点头就走了，然后后来就哎就不够了，然后后来说啊我那一天。哎，看起来这个先生不像说谎，看起来就是不像说谎的人。然后呢，他就当然证人嘛，对不对？哎，被害人可以当证人、啊，这不是 OK 的吗？对不对？法定正义方法他当证人，好。然后他就是团长来当证人，然后 A 来看你的时候，然后前面就说：“啊，你怎么不告人家肇事逃逸？你这个案长不用了。”然后后来就问之后 ，A 就说：“法官，为什么我后来去报案？不是因为我说不用，我那时候是说。”啊！我说刚来哦，来哦，是来玩的意思哦，是啊。然后我同学就麻烦大啦，一个人解读是从里往外会说不用，一个人解读是从外往里会说赶快来，就大家有点距离，所以你才搞不清我到底。哎，我想这个事实没有人有争执哦。A 也承认说我有在挥手，然后 B 也说他就会跟我说不用，我才走。可是现在到底是这样子挥还是这样子挥？请问这个代证事实你很清楚吗？你一定不清楚好不好？因为。这也就是一种心里面的 feel 的感觉了，到底你是怎么挥的，是怎样？所以以后你不能够期待说你自己是跟神一样，你可以去还原事实的现场，然后去做一个当时的认定，因为这个故事就在你眼前，可是你就是不晓得到底要怎么来判断。然后啊，我就说，啊，我就跟我同学问说，啊，那为什么这个案例他要下跪？就是我同学那时候才二十几岁，然后后来之后，我同学说，可怕的是，因为这阿伯一听，天哪，肇事逃逸，然后又是被告是男是证，然后就整个吓傻了。然后后来之后就说，他就当庭跪下，就说：“法官大人，你可以去查我，我没有任何前科，我一身清白，居然为了这个事件晚节不保。”对不对？当庭痛哭下跪，就说：“请法官，就是帮帮忙这样子。”然后我同学说：“对啊，那是怎么办？你看捐赠重不重要？很重要，你不要以为捐赠只是考试会考。在实务上，其实真的很多案件是会给你查到后来是但是这么不明的情况，真的会有这种情形。好，那你说，那国老师为什么考？就觉得应该没什么好考的吧？请你看哦，在我看后面考。”147页99年律师考题，我把黑板记一下。如果坐中间的同学真的闷到受不了，你就举个手跟我说，好，我们就下课。因为真的你不要觉得客气，你会闷到受不了，但是多数人的想法会跟你一样。好，所以你们真的不行就跟我说好，因为就是因为我在这边，这个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所以我空气比你们清新，所以我很害怕不了解你们的状况。哦，真的受不了你们自己的手。好，啊，我们就是我们过了今天下课一点也没关系哈，因为到我这个时候可能下课一点也还好，可是还没到原定时间，我想继续上。比如说你喉咙不是很过，都到这个单元了，就把这个单元的考五题看完。好，我们来看147页。 好，跟人力这个好。好，我们来看149他说贾玲之起遇到公关一直吃宵夜，然后刚好遇到 A 跟 B 两个帮派在公园里面聚众，然后贾素来对 A 帮派就有好感，哎，这无聊嘛，吃宵夜不会吃宵夜就好，他对哪个帮派好感，好，然后他就在场好为 A 注视，然后就是加油加油之类吧，然后呢有路人报警将帮派更多人跟贾逮捕，贾万岁贾起诉瑞283罪，好，然后认为贾因为 B 帮派的以重伤负责任，贾就说我只是路过吃宵夜啦，我不像有只是伤害，我干嘛负责，然后警方调阅工人录影带，新闻显示贾这样注视，请问法院如何审理案件，请相信检方并方取得责任，第二天证明是民法，见鬼了，真的在提高取得责任吗，而且都不是很久的考题，这种考题是发了考条，他考也很合理的一种考题，所以你要去想，像我们现在考试就是流行考什么样的感觉，流行考说把你就当做法官检察官，然后给你一个故事，请你分析这个故事，他不见得是叫你死背条文了，要不觉得哪有死背条文，就死背条文，你这个地方里面是条文好好抄的啊，发条跟没抄那个，他发条让你抄跟没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题目呢，重点在于你要知道283的构成要件范围是什么，请你翻开刑法283条。我们来看刑法283条，283条它其实有两个不同层次，哎，他说哈，聚众多致人于死或重伤，现场注视被聚焦防止人三年小学一项致伤害一伤害各罪不算，所以它有第一个是在场注视，第二个是下手实施伤害，在那边加油加油跟有没有动手动脚去打还是不太一样，好不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本题要先看今天证据是什么，有个录影带，录影带录到什么，你在旁边啊，你在旁边就是看得出来你对 A 比较好感啊，当他们去猫了一个 B 的人，你就算 B 也是这样子，好，他不是说他对 A 出来好感，所以你的公园录影带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你这边有帮人家呛家一个家，可是你有没有下手实施伤害，其实录影带看起来是没有吧，因为从故事看起来他就是没有动手啊，他的意思就是他也不是帮派人，然后干嘛帮人家打，好，在这边的话呢，你会看到说这个证据他可能证明了是可以这样注视，好，然后呢那我们就讨论举证责任的本质啦，好，所以你来看148条，二讲过148页，好，举证责任本质有分行为责任跟结果责任，你要告人家，你说题目他说什么，要对于 B 帮派的以重伤负责，那就是有下手实施伤害，要依照伤害的各罪负责，那请问这个地方检官有没有负决责任，你说检官有负决责任还是有负担，他不同的范围你要看，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困难在哪里，困难在因为99年还没有刑法刑诉合一，所以考刑诉只发刑诉条文，然后大家想说啊，巨难哦，平常刑法分则都没念283，你就算念283你也只知道聚众斗殴这四个字啊，你没有去详细的去猜它构成要件，结果这个题目困难的就是前阶段，你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刑法283条的构成要件，其实有不同的层次，这个题目其实困难在刑法，你这个范围他不是问你说举证责任的人是什么这种范围是预防法吗，你如果连283的构成要件的范围都没有掌握清楚，这个题目你根本就没有往下解的能力了，所以这个题目难是难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国家考试其他都考得很实务，非常的实务，所以他有第一个问题是在场注视，第二个问题是下手实施伤害，他的录影带是看得出来他有在场注视，可是现在我们要他的是对于伤害的罪负责，那请问伤害罪的，我们不是说举证责任一开始不是要在检察官身上吗，161数的6不是要检察官吗，检察官这边有没有一开始不举证责任，有，这边有没有啊，因为录影带应该是没有误导他表彰别人，因为他真的没有啊，从屏幕看起来像素的人真的没有，因为他只是吃宵夜而已那一旦检察官有说他有这样就是拿出录影带了， 现在主任责任已经到被告身上了，如果被告说没有，想要自己再拿证据说他没有吧，否则他就不代表去评理。那这些下手实施伤害呢，这主任责任检察官有没有证明到被告身上？没有，所以就在还在检察官身上。你告人家怎么拿证据嘞？要拿吧，对不对？啊，你如果拿出去，161、176，否则要落实最根本原则不是吗？对不对？161第1项，再加176。如果你检察官再拿出证据的话，要落实最根本原则，应该要让被告，应该要让被告无罪的，就是这个部分啊。人家就真的没有下手，干嘛叫人家为地方派的动伤负罪？好，在这边的话呢，我的你拿证据我都拿完，啊，其实这个题目就是考这个重点。你说报考很难吗？其实并没有很难。可是这个题目其实当年考出来，就是在前年考出来，很多人背景就都不知道写什么，吓到了，因为临时没有条文可以写，不知道干嘛。有啊，这边原则154，然后原则161，然后就说，可是困难是在前面刑法的那个层次，刑法构成要件层次，你要把构成要件拆解出来，然后再把假如他提出举证责任的内容是放在哪个构成要件里面再去做一个审查，然后这个题目就变很简单。所以你只要有个基本概念，题目就变很简单。可是如果这个题目你没有掌握到它的核心 keyword 的话，这题目变得非常难。好，因为当年考出来的好像听说大家都说这个题目考得太难了，因为太怪，大家说这个题目怪了。可是你如果已经把举证责任理清，就基本概念理清的话，这个题目其实简单的考。充血量难是难在刑法283上，冷气是渐渐来，所以你们也不闷了。那我们就上到正常的时间，应该 OK 吧？你看这些仿佛上面的安排，就是叫做，就是告诉我们要继续上啊。他如果冷静再过20分钟，再过10分钟不来，我真的会掉下课。不过我现在渐渐感到有凉意了。你说不是那个凉意哦，是真的是冷气的。好，然后我们再，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很感动？还好那时候没有莫名其妙的乱下课，应该有，对不对？那人就靠坚持，就坚持以后你不会后悔。好，那我们来看课本19，我们来看课本19条文法则。条文法则指的是说哈，我们要排斥条文证据的一种法则。所以条文法则不是说条文证据要用，条文法则是说条文证据我不要用。好，我们讲叫条文法则。好，然后呢，我们在19A这边呢，我们把证据分为条文跟非条文。如果它不是传闻的证据，那跟我们这个单元没关，所以一定是要传闻的这边才跟我们单元有关。好，那它是传闻证据的话呢，好，证据的话会有分 Z 象限跟 Y 象限。好， Z 象限这边呢，如果它是传闻证据，原则上应该要被排除，就是没有证据能力。什么叫传闻？指的是道听途说的，单独的证据不可采，不要用。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让他有证据能力。那为什么条文证据我们原则上不要用？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听过一个语言，就是有一只鹅，它掉了一根羽毛，然后它就觉得自己掉羽毛很丑嘛，然后就不敢出门。然后后来之后，它的邻居说：“嘿，这只鹅2天没出来的，哎呀，听说是重病了。”然后来说，哎呀，听说那只鹅已经病到快死了。然后后来又在讲说，啊，那只鹅已经死掉了。然后后来就等到它的那个掉的羽毛长出来以后，然后差不多4个月了，然后后来就这只鹅它就走出去。然后其他人看到它就啊，快点鬼，好，鹅有鬼。然后呢说，那个鬼不是死了吗？然后这只鹅说，是说我死了。就发现哦，原来是道听途说，就是话传到后来都会失真啦、啊，一定是这样啊。然后所以以前不是有种综艺节目，你说啊，老师今天在看综艺节目，而且都会看那种。鼓掌。以前做有一种综艺节目，它不是有一个门，然后呢，前面不是有个主持人，然后他可能拿一个牌子，吼，就很像说什么， 那什么叫骑虎难下哈，这个牌子啊，然后时间一到，然后就把这个牌子给那个 A 艺人看，然后 A 就要看骑虎难下，然后可能要拍头的很红啊哈，啊然后传给 B 啊，然后就 B 听到，哎呀，哦风和日丽好啊，然后就啊然后都传给 C 啊，然后 C 就说一言难尽啊，然后传给 D， 然后最后时间到哈，看到好时间到，然后主持人就问 B 说你要听到什么，然后 B 说听到什么，可能是说主任责任吧。当然，这个不啊，这个不啊，不是，我现在想那个牌子叫骑虎难下，反正后来大家会都很讲，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到北京真的是很可贵。所以传闻的东西你敢用，不敢用，我们要落实什么？直接成立啊！道听途说的，我才不要它嘞。好，所以原则上传闻的证据要把它排除。所以什么叫传闻法则？不是说传闻证据要用哦，传闻法则则是传闻证据没有证据能力应该要排除的法则，这传闻法则则是传闻证据要排除掉的法则。那当然我们很害怕说把可以用的东西把它给丢掉了，所以我们要有例外规定，所以我们常会有原则就会有例外，然后我们的例外在哪里？我们例外就是允许传闻证据有证据能力的。所以在我们的行为说法里面呢，我们的传闻原则在159条，传闻法则例外在157到159条，所以国家考这个重点是在考你这些例外。如果考例外，就如同搜索有票的跟没票的，当然是没票的比较好考啊。他考你无论要搜索总是比较多讨论，他考传闻法则，他考你原则，哎，有什么好讲的？他考例外才能看你能不能去分析那些传闻的例外。好，然后我们再看120页。好，那哪些话传来传去的话不能够叫传闻？你说啊，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我们常讲一般传闻的人说A 说 B 说什么什么什么，就假如说今天你有回这时候唱歌，好，要说有同学不客前来，好啊，你回去宿舍以后，然后他就会说，哎，那今天行书上什么？你说哦，那个行政长他说哈，那个今天传法很重要，那这叫什么？你说我说的嘛。所以我们讲的传闻呢，会有两个冒号上下引号，对不对？就是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再由另外一个来转述。可是你不要以为两个冒号上下以后就一定是传闻哦。为什么？好，我们来看20页这边。有些你看到两个冒号上下以后，不见得是传闻，所以你不要看到有两个冒号上下以后的，你就一定都要用传闻法则去回答，因为这根本就非观传闻的问题。第一个，陈述本身是代证事实。然后你说陈述本身就发生法定效果作用，好，对，不涉及原证知觉或接触，这个就不是传闻证据。不过上讲说上说我们要看案例，证人甲说乙曾说丙是杀人犯，好，被告以外的乙是什么样的陈述？如果是证明甲是杀人，是传闻证据；如果证明乙诽谤，就是非传闻。甲说乙说丙是杀人犯，这是传闻证据吗？不知道。好，那你说代证事实是什么？如果代证事实是丙有没有杀人，可能乙是目击证人，那这时候乙就是一个原始证人。甲有没有看到丙杀人？没有，他从乙那边进来的，他就是一个传闻证人。所以甲说的这句话就是一个传闻证据。如果这样就是，好，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绿色分解就是？那如果今天在这事情是，我要作证的是，人家丙没杀人，乙那到处给人家造谣，给人家乱放话，所以导致人家丙的名誉受损。你要证明的是，你有没有涉及妨碍名誉、侮辱诽谤？好，就假设了哈，就有没有涉及到妨碍名誉？那这个时候，甲是直接听闻到乙这么说的人， 所以他就我跟你说，对啦，是以牙都是造谣，我就有听过，你就说那个不是二人转。好，那这时候讲就是有人是证人，这时候就不是强吻。所以你要看今天是不是强吻，你很好判别，就是如果他讲的那句话能够证明本案在认自己的，就不是强吻。不能够直接证明本案在认自己的，就变成是强吻。就是假要证明的，就是黄色对话框框，那就是认识证人。如果假要证明的是绿色对话框框，那抱歉，他没有亲自看到，哪里是强吻？所以你说这两个猫到哪里要是强吻，这不一定哦，或不一定。好，然后第二个是行为中言语的部分。好，赖丽君老师把它叫行为的附随一体性。我把黑板上，我把黑板上面写一下。好，那什么叫行为中言语的部分呢？好，我们来看案例。好，我们用案例来学应该会比较好学。第二个证人讲，他说听见被害人说好痛，来救我。好，那今天是不是强吻？好，假说你说啊好痛，赶快来救我，有两个方案看看。好，假如说你家要证明的是牙，你痛不痛？那当然假，不知道不常问嘛，因为你牙那个是原始的啊。如果你要证明的是你那时候被另外一个人打伤，那哀叫喊痛，那可见是真的被打伤了嘛。你要证明的是他这一句话，他这个言语其实就是跟被打伤的行为是一体的，所以也是说有些行为必须要伴随一些言语，有些言语要伴随一些行为。所以如果说他言语跟行为是附随一体的话，那这时候假就是个原始证人，就是有另外一个饼把你打得迷迷冒冒，然后所以你在那哀叫喊说好痛好痛，那这时候假可以证明说你那个你被假那个已被你打伤，所以啊因为你他被打的时候就一直喊你痛嘛，这叫行为附随一体性。然后呢老师又怕大家不懂，然后他再举个例子，他说假拿一叠钞票给你，并且说一叠心意请收下，那这是不是传闻？假设说丙他说我有看到甲拿钞票给乙，还说这是一点心意请收下。好，就假设说今天甲在行贿乙在收贿，然后他在行贿的时候还说哎呀这是我一点小心意哦啊，然后同时还把钱给送上去，然后呢丙看到这一切了，把这一切说出来，请问是不是两个冒号放下以后，对啊，丙说甲说这是我的隐私，你收下，证明说你在行贿啊，你不是单纯的借贷还钱啊，因为你在捅钱给他的时候，单纯的捅钱我们不晓得他是捅什么钱，搞不好是他跟他有借贷到还钱了，可是他在捅钱给他都是那样的，哎呀你隐私啊请你收下啊，好啊，要不要给你听到我这样子啊，那如果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一副在行贿嘛。所以假设说你今天的代认事实是说假你到底在行贿的时候心意足不足，那当然你不能问丙啊，你现在行贿的时候心里更了得要命啊，他说你看吧我说了不干净哈，你老公我走会，那你一定问假，我们这个心意又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你跟假在这里说他交付金钱这件事情是在一个行贿的一个状态之下附随会讲的一个言语，所以今天你要证明的是整个有行贿的犯罪事实，有收贿的一个犯罪事实，所以在这边的话他也是原始证人，他不是传闻。如果你要证明是假，你有没有那个心，那当然要问假， 啊，你要证明是甲是不是有在行贿，然后是不是有跟你索贿，然后你还跟你收了，他收贿，好，那这时候你就是一个原始人。所以不要说有两个猫生出来以后就一定是传闻哦，不一定。那一个很好判别方法就是你看他证明的代证事实，他能够直接证明到他所说的内容是代证事实，那他就是原始证人。如果他不能够证明他所说的内容是你要的代证事实，那抱歉，那我要他，他是传闻，我要中间那个说话的这个人。然后像下面还有说什么，如果说你今天讲的话，你是要证明对听闻者的影响啊，或者说陈述本身情况证据，那这个时候也是非关传闻，好，这个后续你们自己看一下 ，OK。那我们再用杨华老师的这个案例来做一个说明哈，我想大家就更清楚，在二十页最下面。好，甲乙昨天要抢银楼，然后有一天两个人进到丙银楼，哈，就把丙捆绑送到金市。过程中你就很开心说太好了，今天我们抢了这一票，我们就可以很舒服的过一个好年。然后丙就听到了，然后甲到看不起是吗，你就跑了。然后甲就说没有啦，我只是陪那个陪乙到丙去银楼讨钱，我怎么知道他要抢劫，我不知道，我只要陪他去那个，因为他就说银楼老板欠他钱，然后我还以为我只陪他去那个钱家来还那个经常债务而已啊，好，就知道是抢劫哦，然后都是乙跟我没关。好，请问丙听见甲乙两个陈述，可不可以认定甲有这疑？丙说，乙陈说，他跟甲说，他向甲说，太好了，好，我们只要抢了这个，我们就会很开心过年。好，反正啊，这个是不错的，对不对？好，来证明他们俩是共犯关系，而不是说乙临时起意。如果临时起意，干嘛这么信任你们两个？好，这是不是传闻？丙可不可以作为甲是共犯的证人？被害人可以当证人没关系嘛？这是前提，被害人可以当证人没关系，但是他的法律方法是证人，他是不是原始证人？还是他是传闻？你看两个猫猫生下来以后，你要问他是传闻，他不是当证人，我们都错。如果你要证明的是他们年过的是不是，那当然你会乙嘛？哎，请问那个阿姨抢劫完这一票，你是拿了很多钱就可以反原牌？可是我要这句话吗？我不要这句话。我这句话要证明什么？他背后他跟甲的共犯关系的结构。所以今天丙在作证这句话，他就是直接去感受到这两个人明明就是共犯嘛，根本就不是临时起意，抢他还很开心，还互相攻击。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丙他是个证人，是不是传闻？不是，他是个原始证人，因为他要证明的代证事实是橘色框框的绿色。如果他要证明单身事实是绿色框框啊，现在进入音档我不找绿色框框哈，好，跟同学对比哈，可是笔记可能不会有分眼，对，好啦，如果单身中间的那句话，这时候丙是传闻，说不出过年，你问甲乙吧。如果你今天但是要证明这句话背后叫做甲乙是共犯结构，那这个丙是直接新闻，它是个原始证人，所以不要以为两个冒号交叉以后就一定是传闻。你要看题目怎么出，怎么设计，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常做题目，那种敏感度会很直觉，会很快，好，所以就不用特别担心。好，那我们二十一页的部分呢，哈，我想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好了，哈，今天同学也经历一场惊魂剧，想说就还在想说啊，早上就跟男朋友约了，尤其是当时有大风的天，结果刚好没有来上，然后电话也还没拨出去，都你要离开了，哎。还是你指的意思是说你做好像可以要训练你的，我说不明显，好，只是说今天让你们中间上课的状况不是很好，这个是对你比较不好意思，不过这是可靠的。好，那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然后如果没有拿自己回课本以及那个有再加发一份的补充资料，你们再去跟班长拿，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林同学比较晚了，你还没有拿到今天的东西。好，我们先中场休息，好，我们翻开课本21页。好，那为什么传闻证据要予以排除呢？哈，其实理由很简单。第一个是可信度，因为认知基因上的瑕疵。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不是原始的证人，所以他有欠缺程序的担保。好，因为我们不是说被告可以跟证人对比结问嘛。然后他那个目击证人原来要来，那个又没来，哈，所以那个今天哈对被告来讲也是欠缺程序的担保。然后第三个保护被告财产，那为什么要保护被告财产呢？就是因为传闻法则其实它是从英美法的体系去援引过来的，那为什么要去援引这概念呢？哈，在这边的话，因为我们说 既然因为法他们也就是传的力不干净，他们不要用，那我们也不要用。可是为什么因为法他们有这个概念，其实取决于他们因为法的什么的进入本质，因为他们是陪审制。那陪审团呢，哈，就从我在之前例会有跟各位报告的，所以陪审团他们是陪审团来认定事实，由法官来适用法律。所以今天这个被告 guilty or not guilty， 他有罪无罪，是我们陪审团来做认定。那陪审团懂法律吗？陪审团不懂法律，他只是一群具有公信力的人，哈，就是大家觉得哎，他们不错哈，啊，然后他们来当这样子。所以他们是一群不懂法律的人，如果说这个证据对他们来讲是不干净的，他们容不容易被引用？容易啊，因为他们不晓得这个证据怎么取证，程序合不合法，他们不管那么多，他们只管这个证据在他们心目中有没有一种感受。好，那这种感受如果都是很强烈的，但是又不干净的话，我们怕会影响到陪审团针对犯罪事实认定去做一个正确的一个新证。好，所以因为把他们在这边其实是要保护陪审团，他们的新证要干净的。好，然后第四个。我们认为指证人来哈，我们就可以直接观察他的态度，然后并且要求证人就认知的事项、他的详细的背景哈，做更多的说明。好，在这边的话呢哈，就是我们还是希望由原始证人来开庭会比较恰当。好，那传闻证据的种类呢哈，我们第一个要先是区分为证据是传闻还是非传闻，那当然是有关传闻的部分才会是我们要先处理的。然后什么叫做传闻呢？其实在我们身上159号第三就告诉你说，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的言辞或书面陈述，这个叫传闻证据，然后原则上不得作为证据。好，所以重点其实就是那个我刚刚漏掉那句话，我刚刚是要故意漏掉哦。我刚刚不是漏掉那个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吗？就代表什么？法律有特别规定可以作为证据哦，法律没有特别规定就不行，这是原则。有特别规定就可以，那有特别规定在哪里？在1941到1945。所以传闻法则的例外就在1941到1945。好，然后那我们的传闻呢？哈，有关传闻的证人跟传闻的书面，好，就说今天。乙是原始证人，他跟朋友丙讲说目的讲窃盗经过，所以在这边乙是原始证人，丙是传闻证人。然后呢，有可能是用书面来做传闻，就是说，哎呀，我先看你不客前来，所以我就把我的目的经过写成书面，然后让你寄给法院。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说，好，你写的书面也是传闻证据，原则上是没有证据能力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哦，第22页这边，好，所以我们的传法的责任是什么？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的言辞或书面陈述。好，那什么叫被告以外之人呢？以前就把在刑法159是讲证人，是讲证人在审判外陈述。后来想想，哎，那不对呀。好，哦，啊，那如果说是共同被告嘞，好，哦，所以我们就说好了好了，凡不是被告的，都在传闻法这个范围，好不好？哦，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就说被告以外之人就好了。然后为什么叫传闻？好，哦，因为它不是在审判内的陈述，它审判外。好，哦，所以有可能是审判其实进行。内庭证人以外之人的口头书面陈述，有可能是内庭证人本人先前的陈述。那所谓的陈述呢，包含言辞或书面。那你说叙述性的动作算不算？也算。好，所以用手去指这个也算。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吗？会啊。像有些人他在被害以后，他的精神受到一些压力，导致他丧失一些正常的功能，就像言语的功能。所以有些人他在受到很严重的创伤，他其实他会忘记自己一些基本的本能。好，哦，所以有些人他在受伤以后，他可能不能够说话。那如果不能够说话，只要是牵牛，你还搭配心理，那个他被强制性，你就要被心理侵害。然后后来之后，你就问他，他是不是想回答？然后你拿一叠照片给他指认，他看到其中一张神情很慌乱的，很想要讲话又讲不出来，然后用手一直指。那你说那这算不算是一种告诉你的一种意思表示？也算。好，所以我们这边讲的程度其实包含言语，包含书面，也包含叙述性的动作，好，这些都算。只要能够让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在讲什么，其实这个都算的。好，好，在这边哈，就是我们刚刚很刚考到一个条文啊，就是今天如果说是在警察面前的程度算不算传闻证据，我们说这算传闻的，这是传闻哦。好，这目击经过。好，记载在警情笔录。好，然后他就说，哎，我警察局开过庭了，我法院开庭不来。好，那这个我们说，那没办法，警察局笔录不能用啊，那是传闻证据。然后在去年我也老师也有考。好，我们把这单元讲完后，我们再带相关的国家考试考题。好，那我们在更早期以前呢，有一种考题在问你说，哈，刑诉法159条是传闻法则还是直接审理原则？在很早期有这样的考题啊，但是现在的考题呢，哈，应该不应该存在这个概念？159条，你说啊，我们现在这个单元在讲传闻法则，在讲159条，对，它是传闻法则吧？其实哈，你不能够问说它是传闻法则还是直接认定的，因为它都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直接认定是，哎，我在这课本有打哦，我等一下跟你讲在哪里。 内容文字，文字内容记录在二十三页，然后那个图形在二十二页下面。早期有一些研究所考虑问你说一百五十毫升少打的还是这些什么原则，那是因为他们对折射原则只限缩在一个概念。我们折射原则包含形式直接性跟实质直接性。什么叫形式直接性？它只能说今天法官的审理案件，法官必须要全程连续始终在场，不得间断。所以法官要全程在场，来听闻、来调查这个证据。那什么叫实质直接性？他只能说你法官都在了，你的证据是要原始证据，不可以使用证据替代品。所以实质直接性指的是说，我们禁止使用证据替代品。那禁止使用证据替代品，就是我们这边讲的传闻法则。所以从我们现在的直接性原则概念，我们包含形式直接性跟实质直接性，它就同时包含了传闻法则，因为传闻法则就是实质直接性的概念。好，所以我想现在这可能它不会叫你一定要有边站，因为两个都是啊。好，所以一百五条既是直接性原则，也是传闻法则，它只是直接性原则上面的实质直接性概念而已。那为什么要有传闻法则的目的呢？就是文字论述在二十三页，这个是请你们记住两个板块，然后简单整理两个重点，在二十四页框框里面倒数三行，这些传闻法则目的。第一个，要担保被告反对决定权行使，因为要原始证人来，我们才能够担保让被告能够针对这个证人去诘问、去问老话。然后第二个，我们让法官直接接触证人，这样子才有办法来产生正确的新证，好，这个个案的事实比较容易判断正确。好，然后二十四页呢又有四个象限，好 ABCD 四个象限。好，这四个象限里面呢，我们在左边的象限把它分类为被告的陈述，右边的象限把它分类为被告以外第三人的陈述，上面的象限呢我把它分类为是司法程序中所为的陈述，下面象限呢我把它分类为司法程序外所为的陈述。好，第一个我们先把跟条文无关的先删掉，如果这个题目跟你讲说这个陈述是被告在审判外陈述，这跟条文有关吗？没有关，因为一百五十九条第三就告诉你说必须是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的陈述，所以 AC 象限被关传闻法则，只要看到所有审判外陈述全部你都用传闻法则去回答，搞不好这题目不是问你的。就是曾经有一年台大法律所考题就有考到这个概念了，然后就他就是考了半天他考被告的陈述，然后就跟讲说这个是审判外陈述有没有证据能力，然后听说那年有很多考生回答都他们都回答说啊你有什么法的，老师今天就跟你讲是被告哎、欸，被告本人哎、欸，你不懒哎、欸，好、哦，所以他是不是被告以外之人啊？所以一百五十九条的要件，第一个主体的前提是被告以外之人哎、欸，好、哦，所以 A 七象限这跟传闻不传闻没关，不只是审判外陈述，这也不是传闻的问题。好，那审判外的陈述呢，有包含司法程序中的审判外陈述跟司法程序外的审判外陈述，你可能说那司法程序中不都审判内吗？司法程序这么长，审判只是其中一种程序，什么叫审判？在法庭里合理的法官三个排排坐坐在那里才叫审判总程序，如果是在侦查是不是审判？这不是，这警察局是审判不是。好，推荐这句话有可能在司法程序中但是还是审判外程序哦。好，这时候我们要去讨论有没有1971、1972、1973。好，1971有分第一项跟第二项，他是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向法官所为陈述，那审判外会去跟法官陈述？会啊，审判外有可能是审判外你在外面遇到法官，有可能是你跟法官陈述，不过这个法官不是审判的法官嘛， 不是广大的法官，你不在本案的审判庭里面，等于那也是叫法官所为陈述啊。好，然后第二项呢，是被告以外证人、审判外上甲外所为陈述。1592跟1593呢，他们的主体是一样，让检事官、司法警察跟司法检察官所为陈述。所以什么警询笔录啊、侦讯笔录啊、审判外啊，就不是法庭大合庭出来里面的审判程序都往审判外。然后司法程序外，被告以外证人在审判外所为陈述，他不是在检举调那边陈述，他有可能是用特性新闻书，就是写成书信。好，这时候也可以另外的一个证据能力。1595同意。你有发现到，其实我们刑事诉讼法哈，有的时候权利义务哈，纵使对被告有一点点的瑕疵，有一点点影响，只要他同意，我们也都开心。我们是拿来用，像我们也有同意搜索，他这边也有同意，这样变成一个无证据能力的变成有证据能力的一个条文概念。好，只不过这边我们的同意哦更特别，我们在无令状搜索的时候，不是有1311的同意搜索吗？好，那这边那边的同意必须是要民事，而且要签那个同意书的同意。这边的同意呢，有分民事同意跟民事同意。你说啊，这不是过分？对，没错。什么叫民事同意？你没说不要就是你要，你没说不好就代表这个证据好。所以我们在1595居然还有这个同意哦，这很特别。好，对，它是更放宽了同意的概念，你知道吗？你没说不好就等于好。好，然后呢，有老师认为说，在相限低的部分，太过扩大，过于腐烂，然后在相限低的部分呢，又太过限缩，然后密度又是严重不足。这详细内容我们将会花很多时间来做说明，因为刑法的重点就在1595。好，那为什么条文证据我们不要用呢？好，其实我上次老师跟黄山老师都有分别几个理由，我看到这些理由是兜得起来的。好，我上次老师说因为人有知觉错误的危险，黄山老师说因为人的观察不可靠。然后我当时老师认为说，因为人会有那种不正确记忆，好，就我之前有跟人讲过，刚刚老师有讲过一个个案叫记忆创意，你知道吗？有些人的回忆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你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最后就变成你会自以为真的是这样，好，所以有的时候会不正确记忆，或者说你的记忆是你自己去照片去创造出来的，好，那黄老师说那人记忆不是清楚，好，那还有人的表达不一定正确，人不念老实啊，好，就是人会说谎嘛，只要是人，好，同样一件事情讲笑话也可能会有可能会不太一样，好，然后在我国法的条文法的法理基础，好，是希望目的好能够让这个证据具备可信性跟必要性了。好，所以其实在这边的话，其实方法就很简单。其实从下面的重要理由，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要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就是保障被告反对嫌疑权，一个就是要符合职业生命的要求，就是这样。就是要保障被告反对嫌疑权，还要符合职业生命的要求。好，然后这边的话，重要的部分我有帮你们加框哈，所以你们自己找重点应该不会不好找啦。好，然后比较特别就是。在26页下面那个刮胡式，数字刮胡式，这个是你们要特别记得，不是所有的证据都是要适用条文法则哦，有些证据不适用条文法则，所以我们有在条文里面跟你讲说不适用条文法则的程序，会在哪里呢？哈，请你看一下你们刑诉法109条。一般而言，哈，大家都会说。啊，159条到1595是条文法则，所以重点在1597到1595，你这样讲是没错。不过159还有一个重点，大家都会忽略，就是在159条第二项，他说159条第二项说，前项规定在161第二项检视审判、检议判决、羁押、监狱有事许可、这些保全跟查处在所谓的审判一同，代表什么？159条第二项说，有些程序不适用条文法则，第一个是检议程序。第二个是检视审判程序，为什么这两个不受条法则？很简单，因为是证明确明案主判。159第二项说，有几种程序不是用条文法则，代表什么？条文程序有证据能力哦，因为条文法则指的是什么？条文程序没有证据能力的一种法则，那不适用条文法则指的就是条文程序，我让它直接有证据能力，我不排除它。 原则就不排除他了，常温 OK 的。第一个是检疫，第二个是检视，第三个是起诉审查，这是一六一第二项。嗯，第四个是强制处分的审查。那为什么检视跟检疫可以不适用传法则？理由很简单，因为事证明确，明案诉判。你知道所有的证据都要直接呈现在公判庭上，一定是旷日费时。我们现在诉审法又出来了，你要马好，要马不吃草，又不你又不增加人力。你看今年招考这个人有过心酸，七十几个，他又不是考七百五十个，他如果录取人很多，那当然大家都要来做事嘛，大家认真来做事嘛。又不是录取人那么少，一滴滴，然后又跟他讲说你要快，人又少又要快，然后又要很精准，又不要出错，那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只好多检案里人，对不对？这些简单的检疫检视，因为它本身就比较简单，事证也比较清楚，那明案诉判我就不用这么严格。传法则在我们的体系里面在哪里？有的人说，哎，不对啊，可是我们一开始在讲证据，不是要从证据的体系去学吗？那怎么证据体系怎么不在我们传法则里面？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先讨论证据能力，然后再讨论证明力，对不对？好，它是有无的问题，它是有程度高低的问题，它是有在法官心目中带有程度高低的问题。然后这是今天法则、证明法则啊，如果考上就很简单，这里面好考的。就说法证明能力，证明能力要看有没有积极要件跟符合消极要件。积极要件不是要法定证明方法，要建立法定消极证明程序。消极要件指的是证据会被禁用，对不对？哦，我现在又写得更简单，因为刚才已经乱过一遍，复习过一遍了。然后我们这边程序不是有讲到说，有一般程序跟特殊程序。然后这种程序就像是证人要拒绝，见面要拒绝，被告不用被拒绝，文书也不用被拒绝，他只是一张纸，他能够签检文吗？不行，那不是玩具总动员，对不对？玩具班你还要自己开枪自己出来玩，不会。所以你有些程序只有特别的方法才会有那些该有的程序。那有些是上面的法定证明方法系统，每个都要践行的，就像是我刚才讲的什么，行政审原则、严格审原则、公开审原则。那行政审原则我们刚才讲了吗？行政审原则包含刑事直接性跟实质直接性，我们传法则讲的是那个实质直接性嘛，这传法则不就在这里？所以有没有在架构外？没有在架构外，我们现在在体系里哦。好，你可能说，为什么刚才那套讲得快？因为刚才那套已经讲第三遍，算在讲遍，刚刚讲遍，现在又讲遍，所以算讲得快。好，对，都是讲过这个概念很清楚，就会不写得快。好，你看哦，他这个明确明白说快，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用所有的事情都搞得这么麻烦。传唤证据我们拿来用。好，那为什么起诉审查也可以不是用传唤法则？为什么传唤证据就可以用？因为你有没有翻到起诉审查的重点是什么？它的时间点是在第一次审判及议决。审判就开庭，开庭没，钱就是还没啊。就很像说，我得要过被拘了，然后我希望在登记以前能够再来把这位同学刑诉上跟下午再给上来。那我上分界门还没呀、啊，这钱就是还没开庭啊，还没开庭怎么会有什么直接审原则？我们传唤法则不是直接审原则的实质性吗？都还没有开庭，那当然不会有审判中啊，都前的推中啊。哦，对啊，这边他条文的时间点本质就不会是在审判中，当然一定审判外啊。好，那你说为什么强制分审查？这个理由更简单，因为已经复习很多遍，我们从强制分就讲过了，因为它是。程序事项不用严格证明，自由证明即为已知，对不对？不是自由性证哦，是自由证明哦。自由证明只要到达大致相信市民很有可能就 OK 了。所以他要不要严格证明？不用。然后还记得我们严格证明，刚刚庭上有更多的提到，积极要件讲的就是严格证明，然后跟他对应的就是那个自由证明。强制处分讲的就是那个自由证明，只要是那个证明就不用严格证明啊，不用严格证明啊，就不用我们这边直接证明这个的传唤法则的要件的限制了。所以其实概念是一致的，所以我才跟各位报告说，其实我们在学证据法跟强制处分，不要讲说什么都要用纸背的，因为这种东西你搞懂了以后根本就不用背，因为还是讲一样的东西。好，只是说我们现在抽的更细而已，还在架构里 念哦，我们只是比较细的那个架构里。好，所以大家在学正气跟强处分哈，从我们去年一百年的那个二十看起来，强处分跟正气是我们的二十最大宗，几乎就全部都在搞这个地方了。然后当然程序的审查也有。好，那正气跟强处分是我们考点很多的地方哈，不论伊斯兰正气都很多，尤其是二十太明显了。所以你在这边的话呢，哈，你不能够想说要背的，因为下周考得很灵活，而且题目都没有特别难。它就是要考基本的概念，要看你会不会运用。所以考基本概念懂了以后，其实你不用死背太多。好，那当然也是该背要背啦，因为有些没有背就不会，那个就比较辛苦你了。而且医师其实不发表的还是要记，因为你们还是有第一师啦。好，就是台湾也是熟记，不用特别死背的。好。好，所以我们有不用传闻法则直接传证据有证据能力的四种例外的程序。好，这个你要特别注意，如果有这四种程序的话，都只是传闻证据，证据有没有证据能力 OK 的啦，有证据能力。好好，那我们的传闻法则原则上是传闻证据加以排除法则，那我们又有容许的例外。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最大的重点，就是1591到1995。好，那我们在1591到1995的例外呢，我们就一条条看下来。第一条例外是把观念的例外在1591。好，我们来看哦，他说这个例外正在审判外上把官所为陈述得为证据，说就没了。很这个条文太简单了，不过越简单的条文越容易背吗？台湾法则一定是被告例外正在审判外陈述，所以在这个要件铁定只剩一个，就剩法官。你跟法官讲例外有证据能力。然后有没有什么要件限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规格？没有，就是你只要跟法官讲，审判外跟法官讲都 OK。好，所以我们来看哦，27页到56行要注意哈。对被告以外之人，好，就是含反复被告的被告以外之人，好，好，包含这些人，在法官面前所谓陈述，好，包含书面陈述也是陈述。这陈述是在法官面前为之，不论是在其他刑事案件准备陈述、审判前、刑事案件或加重陈述陈述。都是在任意陈述的信用性已受确保的情况之下所为的，所以这个陈述可以让他有证据能力。这个条文一看就是要被骂的，为什么？因为他开过法官本位的立场。你跟法官讲为什么证据能力，你把理由告诉你，他因为法官不会刑求你啊，所以你跟法官讲应该 OK 吧，应该是真的吧，好，就是应该这个自由性的程度是很高的吧，你要是被拘的吧，就这样子让他有证据能力。不过说真的，他这样讲就一定是真话吗？所以你又翻到说这一条刑法的例外，就是例外嘛。因为我们的传闻法则有分原则跟例外，一般来讲是适用传闻法则。有四种情形不适用传闻法则，如果不适用传闻法则，你什么原则例外都不用去管它喽，都不在法则里面的，谁理它？所以不适用传闻法则包含什么？检疫、检视、起诉审查，还有强制处分，这四种我们根本什么传闻法则原则例外都不用管，因为它完全不适用。就很像说今天谁会进来认识教室，有上我们这个班的学生，他才会你讲义啊。他如果连报名都没有报名，就是也不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要可以进来吗？哦，不能进来啊，是同样的道理。有适用传闻，你才会进来教室上课，你才会有用原则跟例外的情况。 如果你根本就不是高敏的学员，你根本就不用进来上课，也不用来拿奖励，也就坐在这边，然后还要忍受刚刚评鉴者这样子的惊险，对不对？所以你说这四种情形它是传法的例外吗？你不能这样讲，因为它根本就跟传法的没关系，是没关系，所以它不是例外。那我们现在要学的例外喽，我们现在是说它进入传法的体制里了，它进去了，它进来了，啊，进来还有被忍则跟例外。所以刚刚那四个不是传统法则例外，它是根本跟传统法则搭不上任何边。好，那传统法则原则在哪里？在因果第一项，所以刚刚不是用在因果第二项，对不对？好，那因果第一项告诉你什么？被告疑问自然在审判外的陈述没有证据能力，这是原则啊。那个除特别规定外，那个叫例外，就我刚刚那套就怎么样？被告疑问自然在审判外的陈述无证能力，这传统法则的原则是无证据能力。然后呢，他讲的是法六特别规定外，就是一五九十一到十五的例外啊，原则无啊，例外就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告诉你说，纵使他在审判外陈述，他跟法官讲的，站在法官本位的立场，我们觉得法官不会去寻求问他，所以他的任意性受到担保。他理由很简单，就只是任意性没问题，我知道他有分能力。可是他这样不就架空你直接审原则概念吗？我们就是跟你讲说，我要原始证据啊，谁要你这个传原则？我不要。所以这个条文是要被骂的，一点限制都没有，只要跟法官讲 OK， 包都 OK。然后这就老在教务上举比较夸张的例子，就说，那假设哦，你看我们在二十八页这样，假设你在等公车遇到法官，哦，这谈话的话那种有证据能力。就是如果从台湾看起来，特别限制啊，只要这个人的身份叫法官，你在上厕所，然后看一下隔壁那个，前面是男生啊，因为女生会有隔间，男生没隔间，就是，哎，怎么是法官？然后一边在如厕一边跟他讲话，有证据能力哦，他就非常的福利，哈，他说哦，这个聊得很嗨，这不是很不像话吗？啊，你不要以为没有这种事情，就是我有朋友，他就是去大卖场买东西，他就有在大卖场遇到被告啊，这我没跟你讲过。可见还不是说话没那么讲，可是课程已经过一半了。就我的朋友，他在台北地方法院当法官，然后呢，因为台北地方法院后面桂林路不是有个大卖场，那你知道，就是我们关上去之后，地院、高院跟最后法院不都在这里，所以有很多司法人员都会去那个大卖场买生活用品，然后再回家。然后有一天呢，我朋友他就去买生活用品，然后买完以后呢，他就看到说迎面而来的人一直对他微笑，然后就想说。你如果人不过来，然后这个人是谁？那时候想不太起来，然后想说，人家不对我一直微笑，还是没点头，好吧，那我就回点，然后就想说，然后就回个礼啊，然后后来就点完，就想说，看他谁？可是真的很眼熟哦，又很眼熟，又想不起来他谁。后来一想，猛然一想，啊，两个礼拜前来看你的被告啊，还好那个被告是个正常人哦，他只是看到啊，法官也是人，刚买十八斤那个糯米，然后他还好，只是跟法官点头。法官大人啊，我上次看你表现得不好，就看你我会紧张。现在看到你哈，因为是在家不当卖场，对我心情比较轻松。我再给你补充说明，这样子有证据能力耶。啊，条文不是这个意思，被告以外之人，不能讲被告了哈，就是假如说今天是个证人好了，好，叫他当庭作证，讲不完整，因为证人也在紧张。然后后来就看到法官，啊，那好啊，就是法官，好，我就跟你讲，我上次作证有些地方讲的不算完整，有点瑕疵哈。然后就看这些证人讲，有证据能力耶。你早在路上遇到法官讲话都有证据能力，这是不是很夸张？所以我们说这个条文没有任何的要件限制，其实是不对的。好，没有任何要件是不对的。好，所以这个条文是要被批评。好，所以你看我们 B 好 A B C D 二十八页 C， 这条文很明显太过法官本位。好，那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例子吧？我们误以为说他没有被逼着说这句话，就代表可以取代被告，可以对他的反对结论，这就是错的。好，而且在法官面前陈述又不一定可信度比较高，对不对？好，你这只是变相的承认，广泛承认审判外陈述的证据能力。好，那我们刚不说陈述包含言辞书面，那就传真算不算？传真也算啊。好，就是你反正没有讲清楚，然后 fax 给法官，这样子也 OK， 哦，很怪。好，然后我们这个法官有没有包含军法官？其实实务上是一直都没有了。当然，我这边打个问号，就是会有点争执，因为这有点细。好，那但是我们实务通都认为是没有。我们那法官是讲的是一般普通法官，就民事、刑事、执行、行政法院的法官。哦，那因为以前做行政法院，现在还有行政法庭嘛， 哦，对，就是反正你就是一般的司法官那个都算。好，然后呢，159(1) 第二项是向检察官所的陈述。好，你可能说那第二项看起来好一些了。他说，被告以外之人在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陈述，除现有不可信情况外，则为证据。他多一个要件叫除现有不可信情况外，就代表说你还是要去斟酌一下他们可信的。但是这条呢也被骂，因为一样的道理，他是检察官本位的立场。为什么跟检察官讲就特别可信？好，在这边的话，我们的立法理由是说，其实在那个 B 28页下面那个 B， 的倒数245行后面那一句，他说，在我们参酌一般的实务运作，侦查中检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取得陈述，原则上应该都会遵守法律规定，就检察官不至于违法取供，可信度会比较高。好，所以在这个话，我们就是也有采检察官优位的立场。不过这条文也遭被批评，因为他说，我们4至384号哈，采访秘密证人宣告违宪，那你这样不是对到秘密证人这个制度借尸还魂的又跑回来了吗？什么叫秘密证人？就是说好，这个证人在检察官面前作证，然后他就跟检察官讲说，因为侦查不公开，我愿意作证，但是审判是公开，我很害怕，我作证然后后来被被告知道以后，他就是我们全家性命不保啦，所以可不可以跟检察官打个商量，就是说我跟你作证，然后也可以当你的证据，但是你就写我是 A， 就是证人 A， 然后给他一个代码这样子，然后不要把我的姓名名字揭露出来，要不然的话我这样会很危险，然后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我可能我就不敢来作证。然后所以呢，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在陈述上面写说秘密证人 A， 然后被告说，我要对证人行使诘问权，我们说没有，他就叫 A， 不给他来，怕你伤害他。那这个制度就叫秘密证人，秘密证人已经被大法官解读是违宪，因为你是剥夺被告的反对诘问权嘛，就是你说有个证据要告人家，然后你就说，然后那个被告就说，你说没有证人，那是你来，你把他叫来，我要跟他对质。然后检察官说，嘿，他不能来，他是秘密，对不对？他一直都这样吗？就是完全不理人家嘛。那我们说，那你一旦被秘密，有没有这个 A， 我们都还搞不清楚的，搞不好根本就没这个 A。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秘密证人制度是不对的。你现在加上这个要件，不就等于秘密证人又回来了吗？你跟检察官讲，然后就有证据能力，然后这个人不用来开庭，那不就等于秘密证人就是借尸还魂又回来了吗？透过159(1)的第二项又回来了，好不容易被宣告违宪，结果你家证据又把他跑回来。好，阿南太说，可是他有多一个关卡，必须要显有不可信的情况外，好，那我们简单来讲，是要显可信嘛？好，那什么叫做显有不可信情况外？好，那这时候在我们刑事法一行注意项189(9)，他说你要斟酌整体的情状，就是像不幸状况以外再干扰，要做一个那个综合的认定。好，然后这个概念呢是要被抨击的，是要被骂的，为什么呢？好，就是我们就是这让你好记啊，你考试不要写这种什么司法界导心理嘛，就是一开始有人在讨论说，既然159(1)要被我们骂，那我们就要去修正它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comment 它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评论它？好，那在这边话很多密码，你说哇塞，负12分之7，我不是，这不是零扣掉12分之5，是0到12分之5的意思。就是说，最高法院只是你原本你是。大家都想说，好，那条文这么写我们就找在法官代表，就在法官代表面前所谓陈述，我们就要直接让他有这些能力。后来呢，就有12个法庭里面，有5个法庭的法官说这样不对，就说你这样子扩大我们司法官的权限，我们这就给了开始。真的蛮了不起的法官自己就觉得，你立法给我们法官这么至高无上的权限，我们都不好意思接受我们连笑纳都不敢笑纳，我们是想限缩。他们的这样子的决议呢，他们是要怎么样？后来他们就决定要限缩159(1)。他们说159(1)第一项跟第二项是法官本位跟检察官本位的立法，这个不对。怎么限缩？关键就在上面说，只要是法官、检察官、立案新闻证人当下没有经过交互诘问，这个不能用。 因为你一无所知，第一堂跟第二项会让交互结婚之路架空掉。为什么？什么叫形骸化？就是说只剩下空，空有那个骨头，没有血肉啦，就没意义掉啦，就把它架空掉的意思。交互结婚只能什么？这个证人当庭来，让被告问他话。在审判中，大家主结问、反结问、不主结问、不反结问，一就是一句话一个回答，一句话一个回答，这个才能够发现真实。如果你跟他讲说他可以不用来，这个证人不知道在哪里去，这个时候你交互结问，请问你要这个制度干嘛？所以一五九之一很明显在架空交互结问。所以你要俩多个要件，他们多什么要件？他们说这个证据必须要在审判外的时候曾经有过举结问的机会。当然这个结问不一定是交互结问啊，好，因为你说在其他的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当然有交互结问，那如果是在侦查中或是刑事案件其他刑事案件的侦查中，侦查没有交互结问，所以我们这边讲的就是说你只要让被告有反对结问的机会就可以了。当然这个结问也包含交互结问，还有一般的那种对比结问啊。好啦，所以你发现到说我们刑讼法一五九之一第一项，法官本位跟法官讲是直接有争议能力，要件只有一个，你讲的对象是法官。一五九之一第二项，你讲的对象是检察官，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读信有部分情况外，就是等于先客性，是第二个要件。这是条文讲的，这条文的要件太少了，我们加上了这一个最高法院的实务见解，就是司法界导师密码，他们多了这个概念以后，他们再加上什么要件？加上拒绝跟结问的要件，跟保障被告反对结婚权的要件。所以如果说一五九之一的第一项还有加上第二个要件跟第三个要件，如果就一五九之一的第二项还有多了第三个要件跟第四个要件，就是要拒绝跟结论合在一起了，对不对？原本不是一二啊，就拒绝再加结论，然后原本不是只有一个，但是再加结论再加结论。然后不过呢，这个地方实务有争议，有的实务见解认为说，如果像法官所谓的陈述，之前没有拒绝是没关系，但是还是要让被告有反对结论的机会。所以你有发现到，其实我们这个一五九之一修。就是想要修正以及想要评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要保障被告有反对结论，重点是要让被告有这个结论的机会。所以啊，这个就回归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先讲分法的一个立法目的。分法的立法目的就是第一个要保障被告反对结论，就是第二个要让证据直接来到庭，要让法官有新鲜的精神。所以保护被告反对结论权是我们交互结问，是我们的专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专法的上面就是要排除法则，为什么排除？就是要保护被告反对结婚权。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保护到被告的反对结婚权，那抱歉，那这个法律我们还想排除。这个概念很重要哦。好，我后续的题目我有附给各位。等一下，这边讲，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快？可是我觉得应该你们程度 OK 啦，大家都考不考了，还要留证吗？有问题就赶快看。看一下，好，我们还是刚好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有问题我们赶快看，好，然后看完以后我们再接着再讲一五九之二到一五九之五的类型。我们来看三七。林俊老师有两篇文章在三十七页跟三十九页，然后看完以后呢，接着我们会再看四十三页五十六的例子，你就知道说原来这个条文会出题，然后而且还很重要。我们先来看三十七页。好了，他这本在这边，他说 甲乙两个人共同伤害丙，被害人丙在侦查中向检察官告诉的很清楚，还有提出诊断证明书。被告甲在侦查中向检察官陈述说，我跟你确实有共同伤害丙，然后被告乙不来开庭，检察官侦查终结，起诉甲乙共同伤害。刑诉记载，第一个检察官做笔录，第二个甲的自白，第三个诊断证明书。乙在责任程序中抗辩说这些是传闻，然后检察官就说这个哈、是在我面前讲的，依照义务酒精第二项，跟就是在我们检察官面前讲的都 OK 啦。他的意思就说啊，这不是检察官本位吗？请问谁讲很有道理？好，那个这篇题目老师其实他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才特别去设计这个考题。所以这篇就是要专门要请你听听义务酒精第二项。那义务酒之一的第二项呢，很明显就是检察官本位。好，所以你要先把条文写出来啊，然后再把检察官本位哈，就侵害到被告的反对结问权这样的评论哈，就把它加进来。好，然后呢，第二点哈，你来看上期那个老师的那个文章的博士二，他说侦讯笔录能够让他取得证据的要件，第一个是被告以外之人，用传统法律不管被告以外之人；第二个侦查中所谓陈述，这个侦查中包含本案侦查跟他案侦查。你说为什么会包含他案侦查？条文又没讲。这个我们后续我们还会有实务见解要来跟各位做说明。这些方法都很重要。除了去年的律师司法官考试一直在考，去年的一试二试都有哦。这方法真的很重要，就是去年的二试占了很多篇幅。然后呢，然后这边有些实务见解我们班可能会有点凌乱，所以还继续我们有个补充资料 B 四。我上次是有跟你讲，这个要夹在第四位的。如果没有的话，下午要用到。里面不是有一些实务见解，这边有一些实务见解，我们讲完方法就会看。我上面有个文章，不好意思，就是第四回要搭配这一本，第一次是搭配第四回，好，第一次搭配第四回。它的第一页是44582啊，它的补充资料第一页是44582号。好，然后它里面有一些实务见解，都在处理传闻法的条文没有讲到，然后实务界要怎么处理的一个规范。好，好，所以你说在侦查中，为什么你知道是本案侦查跟他案侦查？台湾没讲，不过实务界有告诉我们。好，所以我们下午会看到这实务见解。然后第三个是向检察官所谓的陈述。好，然后呢，向检察官所谓的陈述要具体。好，然后第四个在38页，不好意思，你说上面不是有一大堆什么冒号？好，那个我们先把要件看完。第四个，向检察官所的陈述也要让被告有反对责任的机会，所以你翻到林俊老师他加上了什么？加上那个司法界达文是立马解白了。台湾没有说要拒绝，台湾没有说要让被告反对结问，台湾只有第五点限我不可信情况外。啊，林俊老师这些都好，然后那我们说哈，在第三点这边呢、要拒绝，你说哪些要拒绝？麻烦你们在上面打野，被害人告诉高管、公干跟我被告，通通打勾，后面是打勾状。这些人都要拒绝，因为这些人在我们的认知都叫他如果要来哦，都是证人。你说为什么共犯是证人？共犯在自己的案件是被告，在别人叫证人啊。好，我们接下来跟你们讲共犯跟共同被告，在下午会讲到，这个时候你会更清楚。所以你们哈、在38页上面不是有五个冒号，就负责打勾证。你可能说，共犯也要拒绝吗？要。我们现在不是要加上这个拒绝的要件吗？还是我们要写两件？两个字。现在你向检察官所谓陈述，除了对向检察官，然后当然在侦查中啦，然后呢，除交不成情况外，然后要拒绝，然后要让被告反对结问。所以林俊老师在这篇文章他就加了这个打火机密码。好，所以老师的结论哈、他说大中要这样讲完陈述，要能够作为证据，第一个要拒绝，要让被告有反对结问机会，然后当然条文就说要消不可情况外。然后对老师的文章结论是说，对被告乙而言，告诉人丙共同被告讲的自白都是传闻，在检察官就是审判外的因素嘛，就是传闻。那如果没有让甲跟丙拒绝，这个不利于被告乙的陈述就不可以作为乙的证据。反而是乙的抗辩有理由，检察官你不能说只有光义务酒精第二项，你就觉得自己至高无上的意思。好，然后老师怕他只写一篇文章，你还不了解他的用词良苦，再写一篇，我说一样吗？刚刚是在讲义务酒精一，所以现在是在讲义务酒精二， 那刚刚讲一九对，现在就要讲一九一了。好，我们来看三九页这篇文章。他说哦，甲乙两个人一起去偷丙的钻石。但按丙这样讲，就按丙这样讲，我要告甲窃盗。甲万一甲窃盗罪嫌重大，提公诉。另外，甲在法律责任程序跟损害人又自白说，我跟乙有共同偷丙的钻石，请留意。审判中呢，告诉了你在审判十日到庭，只是说你跟甲有共同偷过钻石，但是因为我欠你一份人情，所以我才没有告乙，而是告甲。请留二，法院就判甲有罪。好，然后呢，后来检察官收受甲刑事判决以后呢，他就直接去自动检举说，哎，那乙也有啊。好，然后又以刚刚我们开店两个比如为证，加告乙了。上面两个比如有没有证据能力？我说哦，这题目很长。这题目看起来很长，不过就是很简洁，国家考试的考题。典型国考考题不是找这样的题目吗？有两个人一起去犯罪，叫共同窃盗，一个叫甲，一个叫丙。在甲的 case 里面呢，有两个证据。好，进行笔录，一是什么？甲自白。在哪里？在准备程序跟审判程序啊，在法官面前。还有这个证据，被害人丙就告诉人丙，他来是什么？来当证人，因为告诉人不是法律认定方法，这个法律认定方法叫证人。好，他被害人自己来当证人，跟谁讲？一样也是在审判刑事讲，所以是跟法官讲。现在我们拿证据第二要来告乙的，我们的本案的 case 不是甲哦，甲的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本案的案件是乙，要认定乙有犯罪，有证据一、证据二。这两个证据是在乙的案件开庭呈现的吗？在审判中呈现吗？不是，是审判外。你说这两个证据不是审判中？你看都跟法官，那甲的案件审判中，这乙的案件就是审判外了吗？不一样啊。假设跟以前不一样，整个送审信整个都打开来了，通没有起哦。所以这两个证据对乙案件而言叫做什么？叫做被告以外之人。你说甲不是自白，甲不是被告，我现在的被告是乙，啊，甲不就被告以外之人？被告以外之人，丙是证人，当然也是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在自己的案件以外，就是叫审判外，包含其他刑事诉讼程序。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课本前面其实上次我们题目都很简单，你看我们课本前面27页，我们在讲审判外包含什么？27页到底是这样吗？其他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审判刑事程序，或是在你这民事庭法官或是在什么诉讼程序，都是审判外。那今天就以案件而言，甲的案件的准备程序跟审判刑事程序，不就是审判外吗？是乙的审判外嘛，所以证据一跟证据二都是条文证据，对乙案而言是条文证据。条文证据的原则是159，让他没证据能力。例外，你要找有没有之一到之五，要让他有证据能力。现在你光看到之一，你就bingo了。为什么？因为159(1)第一项告诉你说，向法官所为陈述通通没能力。然后刚刚他们两个都是跟法官讲，所以老师出这个题目是在考你法官本位立场 O 不 OK？ 啊，当然了，他考出来就是要你去做评论的。哦，他当然不是要你大大的称赞，是不是？他这个题目还要你去称赞帕帕要干嘛？难道你要上面写 Bravo 吗？那、好高文，超好的条文哦！以后我就要当司法官的，就是要让我来滥权来用这个条文，不可能哦！一定要你评论，这老师这篇文章就是让你去骂，就是让你去骂159(1)的第一项。他、当然怎么骂他都写好了，所以我会帮你做摘要。所以这个题目很典型是国家考试考题哦，你要看得出来他是考条文哦。题目没有任何一句话告诉你在考条文法则，他还跟你讲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审判期日啊，哈、那什么准备程序啊。你会误以为他是审判中，其实他对乙的案件叫审判外，别的案件是审判中，在我的案件叫审判外，甲乙是不同案件的。 好，所以这个题目在批评另一个题目。好，所以你简单来看，这结论我又把，因为老师的文章写得好长，然后我就帮他用摘要哈，就是你们应该都很清楚我上课的习惯，就是说通常来讲东西给你很多不见得好，除非说这个实物见解你要全文要给你，然后虽然说上课讲过了，你全文要给你，让你去慢慢看。不过你说有些文章明明都是可以摘要的哈，那我们就这边我就直接帮你整理摘要。接下来看老师在这篇文章结论在41页这边。这套讲在准备程序跟审判程序之外，就涉及乙的部分，他并没有在乙的案件变成证人，被拒绝跟让乙对乙结问，对不能做证据。老师说就告诉你说要加这两个啦，老师文章告诉你说要加这两个啦，然后问只说要跟法官讲啊，我们实务见解说还是加这两个。好，然后呢，好，然后丙在审判程序说，好，那乙也有偷，好，乙在丙在乙的案件也没有改变为证人，那个他也没有被拒绝跟反对结问，好，所以一样也是不得作为证据。所以老师一直说要加上第三样的证据，这个要件是这样。那么不好意思，第一章是第六章第一章，因为将近之一第三，好，就加上这两个要件。好，然后这个题目呢，在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那个律师考题。43页律师考评有异曲同工之妙，请你看一下哦，43页也是用意。好，43页只是用人律师考题。他说好，甲跟乙，还是说，因为我们今天1:30到4:30，啊，如果继续讲下去，那就1:30，你回得来吗？好，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好了。然后你做完饭以后有空，你就先看43页到46页。我们等一下跟你讲完以后，等一下就从1592回来。好，就是刚刚已经带你去绕过林俊老师这篇文章，你应该会很清楚。到底实物界解应该要去评论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下午会用到那个补充资料第一次，好，先跟各位说一下。好，那我们先中堂休息。然后再跟各位讲，如果下面还有课程进来的同学，我们今天有发一本课本，还有跟补充资料。好，如果有缺讲。